喂，大家好，又到礼拜五晚的武汉推歌的时间啦。 咁啊，听咗一首啊，好夏日 feel， 幻想到好似坐喺个海边，吹住风，跟住会冻入。嗰首作品就嚟自高中正义八十年代一首作品，叫做 Nagisa Moderato。咁 Nagisa 即系其实嗰汉字写就系、是、主啊，即系山顶水族嘅姐字啦，即系海滩啦。 哦， 即系 Moderato 就系喺乐理就系个中版啦，即系佢即系就系。佢嘅夏天，佢因為中間有一批係夏天歌嘅，咁啲西洋歌手啦，咁即係因為尋日就小暑，咁啊迎夏節，咁但今日真係哇翳焗到，我啲朋友影啲相喺 office， 即係望個中環啲相，你以為係呢個世界日啲外星人侵襲地球一個天靈恩蒙曬嗰只感覺咧，哇！今日大家喺個街度行過一陣都知道咩，即係嗰種感受真 係 冇個小暑嘅中暑後知， 所以咧我初初見到呢個主字咧就以為唔係主係個暑字嚟嘅， 以為中咗暑， 係啦，咁但係 眼花 係啦，聽落嗰只音樂咧，的確咧頭先我一路喺度聽嘅時候咧，雖則我都喺度搞緊其他嘢。咁但系咧，都喺度摁住摁住嘅，因为嗰个节奏咧，真系俾你一种咧好想摁嘅感觉。 系啦， 而咧呢个摁下摁下咧，就真系咧有一种嘅消暑。 系啊，即系调剂一下今日嗰种咁恶劣嘅。 系啊，即系你都有少少喺个脑里边咧有一啲嘅影像嘅，你可能会见到有一啲嘅沙滩嘅弄潮儿啊，有 啲 三点式嘅美女啊，系啦，呢一种咁样嘅意象咧，都随住呢个音乐咧而走咗出嚟嘅。咁但系今日嗰种 消暑 法咧。就真係咧，你頭先講嗰個即係天色嘅恐怖咧，的確咧就係我 天煞， 係喎，以為呢個天煞地球， 好似降落嚟啊！ 反擊戰嘅續集咧已經喺香港上映咁啦，但係 真人版啊， 真人版 四 D。 咁咧，因為咧，我頭先咧喺我喺荔枝角過嚟嘅，咁啊喺個街落地站啦， 都好近嘅天，因為我住嗰度附近咧，哇！ 嗰、那個有一個天空有一個顏色咧，就有少少紫紫紅紅咁樣嘅，但係又已經係好似即係暗黑緊啊開始，因為嗰陣時已經係大概七點鐘啲咁樣。咁我搭地鐵咁就係啦，見到一個咁嘅天色咧，真係覺得同埋有啲朦啦。係 啦， 咁就變咗咧嗰個成個天色係好得人驚嘅，即係有種頭先講話世界末日啊，即係打到嚟啊，或者哇死啦，係咪呢一個即係外星人即係偷襲到咧咁樣嗰種？咁而嗰個熱法咧，亦都係相當之好難頂嘅，我今日就好有好深嘅感受，因為咧，我今日而家即係翻到嚟呢度咧，其實係第四個 location 嚟啦。咁啊，朝早就喺商台啦，咁跟住咧，我就咧將架車就泊咗喺公司嗰頭，即係沙林道嗰頭。咁跟住咧，我下一個站咧，嗰個會咧就喺中央圖書館開。咁大家如果有 中央圖書館喺銅鑼灣， 係我因為我跟住有兩個嘅會都喺香港嗰邊發生。咁於是咧啊，唔係啊，即係總之我要過一個中央圖書館開會啦。咁於是咧我就費事揸架車揸嚟。 又啱，因為你呢啲禮拜五你過海，其實個更狀態好恐怖。 即係揸車仲痛苦過乜？ 你根本唔到去泊車嘅， 唔 是咁啊！但係你好明智決定嚟嘅。 冇錯，於是我搭地鐵過中央圖書館。而大家如果真係有去過中央圖書館，就知道周圍嘅附近係咩環境㗎啦。 係即係只有少少樹嘅啫，但基本上咧嗰度係烈日當空嘅。 係啊， 咁我就拍到喺呢一個天后，即係我喺天后站落車啦。咁跟住咧就行去中央圖書館，咁照計都即係 OK 嘅距離啦，唔話好遠。咁但係因為嗰種咧空氣嘅靜止啦，嗰種高壓壓住一啲，變咗你嗰啲車嘅廢氣啊，冷氣機嗰啲排出嚟嗰啲熱氣咧係散唔走嘅， 散唔走 嘅，焗住咗喺嗰度，再加上有呢個太陽咧，其實你係行少少已經嘅身已經濕曬。係 啊， 咁於是咧就好不容易地咁就真係終於都行到去中央圖書館咁開完個會咁樣啦。咁啊，跟住就下一站咧，就係要行要去荔枝角啦。咁於是咧，即係嗰度即係開完會啦，食咗啲嘢之後就過荔枝角咁樣啦。荔枝角咧，我出錯咗地鐵站口，於是咧要行去又要行嗰段路。 嗰頭你一出錯站就係翻唔到轉頭，人生一樣。 冇錯， 係啦，我係住咗台車。 冇錯啦，咁於是咧又要行一段好長嘅路咧，先至去到咧即係我開會嘅地方，即係某工廈咁樣啦。咁而嗰段路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如果你計路程咧，都大概五分即係五至十分鐘內啦。十分鐘內嘅嘢嚟嘅，咁但係又係啦，因為咧嗰陣時已經係好多人啊，因為嗰陣時同埋 因為嗰頭後好多工廠大廈，就算改變啫，而家唔係工廠都好大，都翻咗好多寫字樓，好近嘅。翻工放工食飯時間，哇！條馬路你行唔到嘅。 係啦，我嗰陣係咩時間咧？就係講咗五點半嗰啲時間。 哦，啲人趕住 放工。 係啦。 咁咧有一個位咧，我覺得真係簡直係極品嚟嘅。佢嗰度咧其實係呢個長沙灣廣場啊，定係乜鬼咧？斜對面有一間 Circle K 嘅轉角位嚟嘅。係 啊。 呢個轉角位咧，哇！嗰、那個轉角位咧，原來咧係會兩邊嘅方向嘅人咧都會匯聚咗喺嗰個轉角位嗰度，先就棘住咗喺嗰度。 係啦。 哇！咁跟住係啦，你 嗰度都係一個好大嘅荔枝角站嘅出入口嚟嘅， 冇錯，exactly 就係嗰個出入口。咁就喺嗰個而 SOK 嗰個轉角位出邊嗰條行人路就好窄嘅啫。咁於是咧，即係當成堆放工嘅人都匯聚咗喺嗰度嘅時候，就好慢棘住喺嗰度，咁又熱又焗，跟住又要咁嘅天色，仲要咁樣一堆人喺嗰度咧，就相當之又係即係只要行出地鐵咧，又濕曬啦。係 啦。 咁啊，於是咁啊，頭先咁啊，係啦，中咁啊，係啦，我。開完會啦，就喺荔枝角咧，就再搭翻地鐵去翻佐敦攞翻架車。 係， 咁由出佐敦地就行去攞車，又一段路嘅，又係 嗰度都係好多人嘅嗰頭。 係啦，又係放工時有多人，又係即係已經咧係濕曬咁樣啦，因為又係嗰啲焗翳嘅天氣啦。咁所以 同埋呢啲 今日就乾濕咗幾鑊㗎啦，而家咧仲身都仲濕緊，但係乾緊。 係啦，咁啊主要又牛打風，又打唔未知打唔打成風，即係講 打唔成㗎啦。佢去咗台灣㗎嘛，已經係登咗綠㗎啦，打唔成㗎啦。 即係啲天氣就好紅啊，好赤化感覺，望住個天咁感覺都真係哇咁。壓力都加多幾錢， 係啊，咁啊， 哦，呢啲天氣亦都真係會真係減低一個城市嘅生產力，即係你攰成咁，即係冇心機做嘢。 係㗎，唔係 有時我真係好，有時都見到街道嗰啲執垃圾啲阿婆婆阿叔咧，即係我都有啲覺得好難過。 係， 即係啲香港個，即係你對於老人家嗰啲照顧係真係冇。你見到咁嘅天氣，唔好話你執垃圾出住個木頭車，你行咗心諗下佢嗰啲真係其實有時真係好 嗱，我雖然頭先講到即係好似好慘咁啫，但係我都係孭住個背囊拉個電腦都係行。行啫，就唔需要話真係好體力勞動啊，唔需要用力啊，唔需要長時間暴曬。 係啦， 但係頭先講嗰啲朋友咧，即係譬如話嗰啲老人家誒 執垃圾啊、 搬運啊，或者其實有時送貨 DHL 嗰啲，即係速遞嗰啲，都係好慘， 好辛苦啊！ 你咁樣喺長時間喺個街嗰度，仲要負重，仲要係即係户外有太陽曬住，而家仲要咁樣焗住咧。真係好慘，又或者係譬如話睡婆婆嗰類啦， 即係街道，真係其實真係好心噏嘅。 係啊，即係街道咁無良，係啦，即係跟住仲要係啦，仲要咁無良，只係俾人老笠咁樣。 跟住仲有啲人去抽佢咁無良。佢哋一搞抄車，人哋就何必咧？ 我最離譜嗰個咧，懟支甜筒喺個手嗰度。 哇！你真係做乜事啊？你 個懟甜筒喺個手嗰度咧，我覺得真係好 接受。阿婆婆而家冇咁多凍嘢啊嘛， 接受唔到啊！ 真係，即係香港真係幾啲人生百態，真係容易攞命。 跟住咧就好似當嗰度係火災現場咁樣，啲物資係咁樣，哇！飯盒又飲品咁樣，哇！圍住。 真係好有趣嘅，真係真係頂唔順。 即係你話呢啲愛心爆棚啊，淨係乜嘢咧？我都唔知，淨係有種贖罪嘅感覺。你真係需要，即係你真係覺得生活喺呢個城市嘅罪過太緊要，於是你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個場合去贖罪，係咪咁樣咧？真係 講贖法咁，我講贖法，即係都係如果未有心，我覺得即係譬如話附近啲店鋪或者咩，即係望到咯，譬如或者見到人。 偷嘢埋，想幫佢手咯。即係你唔需要咁樣去送物資，反而你平時即係關心咪多啲好。 又或者係啦，即係可能大家係咪多啲時間喺嗰度附近捕佢，又或者已經有啲朋友咁做噶啦，就係點樣咧？就係、是、幫佢入錢。係啦，即係佢收咗咁多 cash 嘅時候，就幫佢銀行入錢。係啦，咁就唔變咗唔使佢嗰度咁多 cash 就唔會咧咁容易 即 係引起匪徒。 咁啊，以前香港有蔡賢啲屋，即係啲屋村嗰啲咧，好多互助委員會噶嘛，啲好守望相助嗰種感覺咧。咁而家後來就冇咗呢種感覺啦。第 而家啲互助委員會或者立案法庭愛嚟圍標嘅啫嘛。 係就係咯，你以前細個睇 係做呢啲， 係即係你細個譬如睇佢啲屋村啊，大家唔使閂門，譬如阿陳師奶晏就要翻工，跟住阿明仔都過去阿李師奶嗰度做功課，好真係 friendly neighbor 而家，即係人係而家好多隔膜，以前係冇嘅，即係隨住成個社會變化。 係，即係你講起呢樣嘢咧，又令我諗起一個週末嘅少少嘅經驗啦，就係話説咧。即係香港有個地標嘅呢、這個創作嘅地方叫 PMQ 啦， 係啊， 就是這個、 我都去過幾次啊， 係啦，我就 原創方， 原創方冇錯，咁我去咗，再去咗啦，咁其實咧嗰啲鋪頭啊嗰啲先唔好講住，咁但係咧佢原來咧喺最頂嗰層，淨係頂即係上面所嚟嘅第二層、第五樓度啦，佢有一個展覽嘅地方嘅，少少嘅，其實係兩個鋪位，佢就展覽翻咧佢呢一個即係已婚嘅警察宿舍以前嘅一啲舊貌啊，咁佢有一啲相，同埋佢有一段 video 嘅，咁咧佢就係佢嗰個單位咧就係將佢以前住喺嗰度嗰啲人咧大概嗰個層次咧擺翻喺度，咁跟住有個電視喺度播翻啲片咧，就係話講以前咧嗰啲所有嗰啲即係已婚警察啊，總之住喺嗰度嗰啲人咧就係咁樣啦，因為咧。嗰間每一個單位咧，其實就係一個廳一個房咁樣嘅啫。咁跟住你話廁所啊、煮食嗰啲，全部喺出邊， 好得意 嘅， 係啦，得意嘅感覺係啊， 就好似舊式屋村， 即係而家又睇珠山下嗰啲，就又會嗰種感覺啦。 冇錯啦，一條長走廊咁就話會聞到，即係啊，唔知有邊個乜師奶所煮嗰餐飯嗰啲啊， 嗰啲鹹魚好香嘅。 係啦，咁於是咧就即係 recall 翻咧嗰種即係舊式公屋啊，就係你頭先講嗰啲打開門。大家好 friend， 跟住即係嗰種嘅互助啊，同埋嗰種鄰舍關係相當之好啊，嗰種咁嘅感覺咯。咁就即係呢啲真係好似咧存在於咧一啲即係舊嘅日子咁樣啦。即係今時今日就好似有啲難揾到啊。 難啦，同埋你即係有時唔係講咩衰，喂，有啲新移民你都驚佢噶嘛？嗰啲阿陳生，我想借啲鹽啊，嗰啲我哋唔知好驚啊嘛。 唔會發生㗎係嘛？嗰啲全部都唔係，即係嗰啲富豪嚟噶嘛，唔會 咁。富豪嚟噶嘛，其實啲、新移民都 咁，但係咧，即係講起呢種互助友愛咧，可能只係咧， 好消失 在於啲係啦舊有的日子啦 ，good old days 啦，咁我又聽下呢首歌咧，跟住我嚟揀呢首咧，其實真係冇乜特別意思，真係想自己想聽咁解嘅啫，即係但係都有少少意思，一陣先講啦。 哇！呢首咧其實我自己中意啦，咁就叫做 Love Theme 啊，係啦， 好 Q 難讀呢個 Love Theme 就係呢個 Barry White 同埋叫做 Love Unlimited Orchestra 嘅一個作品啦，咁就。真係又係喎，聽落咧，原來亦都好啱今日嘅天氣喎，又係嗰種咧涼浸浸，有少少咧又係令你摁下摁下啦，同埋咧好舒適啊，係嗰種咁樣感覺。 同埋如果你有翻唔少年紀人咧，又會知道呢首就係當年國泰航空公司嘅廣告歌。 冇錯， 我曾經以為呢首係國泰自己 Taylor 咩人寫嘅，後來先知道，哦，唔係嘅，佢買即係做歌。 係啦，咁咧呢個係啦，又係國泰嘅關係，就係諗令你諗起哦，咁係搭飛機去旅行啦， 好爽 啊， 係啊， 去泰國啊，去布吉島啊，去嗰啲即係沙灘嗰度。 係啦，好放假，聽啲音樂就好好開心嘅。 係，咁於是咧，即係喺一個咁樣咁高壓啊，即、就、係、是、高氣壓，無論真正天氣嘅高氣壓，或者社會環境嗰種高氣壓， 我都有影響，影響啲磁場有影響㗎， 都有影響嘅。咁喺呢個高氣壓之下咧，我哋自己去嚇想像一個即係放假嘅環境咁樣啦。呢首叫 Barry White 嘅。 大家 YouTube search 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版本，我有一個我睇過一個係佢喺巴黎啊，唔知係一個唔知一九幾多年嘅除夕晚上玩嘅，好開心嘅，仲有啲 DJ 出埋碟，跟住話開香檳，好好開心嘅，睇一日光，即係睇一日影都會覺得啊，好開心，好開心嘅日子。 係， 當然全部都埋放曬香港。 係啦，同埋咧，佢有少少即係咧，分分地嗰種啦，就係嗱，佢主要來自嗰、那個即係、就是、個節奏，係 啦， 就係嗰個 baseline 啊，即係個 bass 好彈跳啦。係 啦。 第一佢嗰個即係咧，如果大家係用耳筒聽啦，或者如果係電即係就咁樣喺電腦喇叭仔聽，你會聽到嘅。咁但係咧，你耳筒聽好清楚咧，就係佢咧右邊咧就有一個哇 哇哇哇吉他 嗰個叫係啦，嗰個咧就叫娃娃吉他。係 啦。 咁而咧左手邊咧就有一個 rhythm 嘅吉他嘅，即係即係清聲吉他啦，就係有啲所謂一啲 riff 啊，或者有啲嘅即係啲 chord 咁樣掃下掃下咁樣 strumming 啊咁樣。咁啊，呢一兩即係呢幾範嘢咧，個鼓啦、個 bass 啦，呢兩支吉他就形成咗佢一個叫 rhythm section 啦。咁跟住咧，面嗰陣嗰陣 melody 咧，就係中間嗰大棚嘅 strings 啊。係 啦 ，strings 我覺得好好聽， 好好聽， 好好聽真係，即係真 string 咁大棚嘅時候咧，的確好好聽。 哇！做首歌有咁多 string 咁多堅嘢，真嘅真係好暢快。 係啦，呢啲嘅即係嗰個年代嘅製作咧，就必定係一真嘢嚟嘅， 真係冇假啦，冇假 假唔到。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即係中間我自己個好中意嘅地方就係無端端有又係一大棚好澎湃嘅 brass 啊，管樂走出嚟， 係啦， 嗰啲 trombone 啊，嗰啲嗰啲嘢咧 ，tuba 嗰啲走曬出嚟咧，又係咧，即係聽到你咧覺得好鬼震撼。 你 YouTube 睇咧，睇 Barry 現場指揮，哇，好過癮嘅， 真係 orchestra 啊，唔係搞笑 嚇。即係 Barry 好巨型嘅身形， 冇錯， 黑人好巨，哇，佢指揮好正，好瀟灑，跟住飆曬汗嘅。 系， 好犀利。 系咯，咁啊拣呢首歌主要真系主力系自己想听啦。咁 要嘅呢啲天氣又要揾啲歌要，即系嗱，首先我哋啲歌有啲歌可能系影射一啲時事，但系都要揾啲歌嚟唞唞氣。 冇錯。 特別呢啲咁嘅天氣真系唔會回氣，真系累低喺街道就唔 係 好 啦。係啊，即係呢種天氣啦，同埋呢種環境 氣氛 啦，呢種氣氛啦，因為咧另外有一個原因，少少嘅原因有啲夾硬嘅，就揀呢首歌，因為係 Barry White， 因為 White 啊，因為咧呢幾日咧好諗起。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做呢個公職人員咧，成日都話要白個白紙啊嘛，要 white than white 啊嘛，即係你嗰個嘅即係操守啊。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好多嘅，譬如咧，我諗最明顯嘅例子咧就係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即係財經及副務局副局長啊。 系啦，劉怡翔啊， 哇！呢、這個真係巴閉啊，真係就係咧呢個香港01咧，就即係琴日就查咗出嚟啦。係 啦， 咁就話佢原來六年前咧買咗兩沓樓。 係啦， 咁啊，但係當時咧佢係做緊呢一個嘅按揭證券公司嘅總裁 啊，啲超高層。 咁而咧係啦，當時咧就係、是有話要辣椒啊，要將呢、這個咗即係按揭成數咧、就係、是、 由七成。降到六成， 係啦，要降低嘅。咁但係咧，喂，佢可以咧喺呢一個咁樣嘅政策咧， 宣布 前一個月到咧， 哇，仲賣兩收兩層 兩沓樓， 買嚟係講明就係投資嘅，係 啦， 係啦，都好都算豪宅嚟嘅， 係啦。咁如果計翻條數咧，佢就慳咗成180幾萬嘅按揭，或者係俾個首期嗰個錢。即係如果佢過咗之後先買咧，佢要俾多 係咯，又得少啲啦， 一百幾十萬。 即係個 cost 係重咗，賺得冇咁多啦。佢呢啲我係賺錢㗎，係 啦， 即係賺到盡。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當呢一個新聞出咗嚟之後咧，即係傳媒又追訪呢個人啦，亦都見到佢個樣子，你見到佢個樣咧，係完全覺得冇嘢 咁樣。咁佢個樣咧，真係哇，見慣大場面，有問題。 應該係啦，冇問題。首先就係話，喂嗱，我唔知啦，又係。係 啊，最緊要唔知，最緊要唔知。 跟住 買咗書都未生效條例。 係啦，又話跟住 振振有詞去解釋， 振振有詞，跟住又話咧有冇需要避嫌？冇嫌可避， 冇嫌可避唔需要避，而家仲硬啲，唔使避。係，即係嗰陣你當年阿梁錦松買車偷步啲。佢都即都係咩？將自己個角色分亂咗，都好牽嘅。係，想咩避避咩？ 冇啊，冇討論過，我唔知道。 係啊， 跟住又話我亦都冇利用嗰樣嘢嚟，總之係即係攞 到 著數。 冇收到風，完全唔知 道。係啦，完全唔知道。咁首先就係話，你作為一個即係按揭證券公司嘅總裁，係 啦， 而當時係講緊呢一個咁樣嘅醖釀緊呢一個咁樣嘅辣椒， 同埋當時都係 confirm 咗係實施前一個月，你我講，即係你問我唔知道，除非你真係唔係做緊嘢嘅，除非你瞓覺。 即 係 你話俾我聽嗰個政策嗰、那個話要改變按揭成數嗰個政策咧，係原來生效之前或者公布之前嘅一日。一個禮拜，半個月先至開始傾， 唔係啊， 唔係啊，一個月前都未開始傾， 唔係咯， 而傾嘅過程你係唔知道，唔係啩？ 咁你做咩？即係除非你翻去呃錢，你翻去呃飯食，翻去瞓覺啫。係 啦， 你點兜都覺得即 係。又或者就係啦，另一個換一個角度講，就係話即係所謂對於啲公職人員嗰個操守嘅要求，要 wait and wait， 要白個白紙，就係話你唔係即使你唔係有真正嘅利益衝突。 你啲避嫌啊嘛， 但係你有一個有利益衝突嘅嫌疑咧，其實已經有問題㗎啦。因為你公職人員，你係需要你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嗰、那個嗰種公正嘅嘢咧，係要大家睇到嘅，喺陽光之下大家睇到嘅。有少少嫌疑，有少少瓜田李下之嫌咧，都係唔 咁。你而家作為公職人員，你都唔帶頭去做啲重精神，咁你其他市民更加用好多古人英嘅方法去走法律啦，避咯，你因為你哋十波大頭，你即係可以咁樣避。總之，但問題佢出嚟，佢變成咧，又覺得冇問題， 冇問題啊。 咁呢好明顯係政府風氣啦，呢幾年大家睇到啦。 即係我估就唔係指呢幾年㗎啦，即係等於好似湯顯明嗰啲咁樣，即係哇，搞完一大 輪 冇嘢嘅，冇嘢嘅。你個 friend 啊，張震遠，你最中意掛喺後邊位啦，佢又冇事嘅。 哇，咪咯。見到佢有啲嘢，有啲幾影到佢，即係未審前咧，哇，好惆悵坐喺呢度，係崩雪㗎， 係 哇。啲大雪茄，即係佢呢啲都算唔係崩出嘅啦，都幾嚿水一支啦。 破產由即係破產好慘啦，由呢個淺水灣係搬去邊度咧？禮頓山 咪係咧。 喂，大佬啊，呢啲即係 佢係咪住阿、啊、肥龍嗰個單位？ 我唔知啦，係。 但係坐親都有問題。 係啦，即係你見到咧，你頭先講咧，我都係有少少完全中得曬咧，就係話即係或者要修正少少，就係話咧，平民做呢啲嘢咧。就賴嘢嘅， 係啊。 譬如最近有個例子就係阿小麗老師，係 啦、 啊，就話佢即係賣魚蛋喎，收咗十蚊喎，要查喎。嗱、啊，平民係冇事嘅 嚇， 唔係平民有事，平民係有事， 係啊。 高官你話越高咧，反而冇事。 啊、 梁振英5000万，濕濕水冇事， 冇事。 如家而 仲有嗰個邊個收咗5000零5嚿水嗰個，另外嗰個咩官嗰個之前。 陳章明 係啦係啦係啦， 8000蚊， 八千人啊， 8000蚊幫人做呢、這、一個，即係幫 冇事嘅 國力書院，即係就係嗰個所謂即係造假文件啊、假學歷啊嗰間 嗰間堅嘢， 幫佢做呢個論文導師，冇申報 8000蚊， 冇事 嚇，即係都唔係個價值問題嘅事件問題啊嘛，但 係 即 係而係嗰種即係話，喂高官係原來越高，你話越高你越係權貴咧，你係越可以亂咁嚟㗎，所以冇事係 啦，係 啦。你越是無權無勢，越是普通人，你十蚊你都有事。 係啦， 而家呢個社會風氣就係咁樣啦。 即希望我覺得，當年阿梁錦松，你都要冇辦法都要跪低落台。呢啲你有你個，起碼你一個支持，你要交代啊，大佬。我反而一個都唔使交代，冇事冇事。 你都仲有少少似翻個人嘅地方。而家呢啲喂行出嚟 個樣真係 大刺刺咁樣話，冇嫌可避。 乜避咩？ 冇嘢啊，冇嘢喎。 避咩？ 跟住啲記者再問，即係其他嗰啲就係話咁，喂嗰、那個六年前佢當時已經即係離開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按揭證券公司好耐 啦， 而家已經去咗做呢個財富局副局長啦，冇得搞噶咯，佢都離咗職噶咯，咁樣可以咁樣嘅，哇好嘢喎真係，即係而家係咁樣， 即係你個咁咪 呢座就係呢座，即係香港 嘅而家嘅制度呢啲咁嘅股，即 係就係等於好似今日嘅天氣咁樣啦，哇烏煙瘴氣，完全唔散熱，焗住，令到你咧即係行兩步一身汗，同埋令到你咧就係即係激， 因為倒退咯，即係譬如香港60、70年代或者50、60年代，喂貪污得好緊要，搞到後來嘅焗住。即然差佬本身佢有個類似查貪污嘅部門，嗰啲仲貪緊要，你最後終於就要搞呢個 ICAC 落嚟獨立去做，咁、中間嗰段時間係真係搞得好好嘅， 當然中間拉很多人，即係當社會都大衝擊， 係 啊，差人都衝上去廉署度示威疏，咁後來大家係咪都解決咗問題？即係現代社會進步係要將呢個堵截咗噶嘛？你跟住少翻轉頭。 係啊， 仲要翻轉頭， 仲要好快咯、啊。 而家仲要係嗰啲係以前嘅貪污都係唔會咁擺上台面，覺得就好似一例咁，好似我中正常嘅官場作風 啦。以往都仲有少少顏面要 存， 亦都 包裝 得係啦，做得咧唔好咁高調。 咁係擺到明要就擺到明攞嘅， 做完俾人揭發吹咩？係啊，無鼻無言，無言可避。跟住阿梁振英嗰啲話5000万嘅 contract 打開度，你自己睇咯，續任你睇冇問題。 咁你本來大家對廉署啲信任啊，對廉署都真係大地震啦，即係哇，即係感覺到呢個部門會唔會都變咗？其實係冇話老虎，點變咗係反而以前嗰啲金上嚟流嘢咧？ 係啦，咁啊廉署都搞咧，就真係咧，即係我見到咧，即係話我見到嗰個情況倒退，即係自回歸之後咧，啲嘢越嚟越蒲，倒退得好勁。跟住唯一嘅。即係一個 好似 一個 watchdog 啊，所謂即係有少少去呢個即係保障住呢樣嘢，或者去睇睇實呢樣嘢咧，呢個防線咧 都俾人攻破埋。 自湯顯明開始已經諗緊尾㗎啦，而家咧又有一單啦。 What we're dealing with here is a total lack of respect for the law. 啱啱呢首歌就係嚟自英國嘅 Rave 嘅樂隊 The Prodigy 嘅首 Dialogue， 咁啊 Prodigy 就係啲英國好好中意一類英國一種好有代表性喺九十年代中期一啲跳舞音樂 Rave Party 咧，咁佢哋真係啊，啲英國真係成個英國音樂真係選擇到多，即係好懷念英國。 係， 佢哋上台佢哋件褸係著住英國國旗，咁好過癮嘅。 係，咁啊呢 首一 Dialogue 即係哇，佢哋個法律啦，真係。 同埋咧，佢一開波就係話咧，係大家都係對於呢個法律係冇尊重嘅，完全係唔 Q 你。 冇錯，因為而家到點尊重啊？即係 feel 到你連即係啊，喺即係某即係強國嘅法律，好似已經越嚟越滲入嚟香港咁啊！廉署據聞一遮換馬都因為啲有啲特殊因素喺度咁樣。 所以係咪因為佢喺度查緊呢個梁振英嘅？ 又話佢唔，又話佢唔主，又話佢阿中央話佢主要唔落力查泛民嗰幾單案。 係啦，即係嗰啲捐款啊，即係泛民啊，譬如好禮嗰啲捐款嗰啲話佢唔落力查。 咁嗰啲可能立案唔到，咪冇得夾硬嚟噶嘛？即係人哋有即係廉署睇咗知啲 case 做乜做。 都係嗰樣嘢。 即係為咗要打壓人，或者要搞你而夾硬去起去開花樓去做，咁我話唔得。但係咁你變咗一種政治工具去搞人咯。 都是那句啦，即係嗰個 concept 唔同啦，即係我哋嗰個即係一路廉署就係愛嚟去查一啲即係行政機關一啲貪污啊或者咩嘢啦。 佢分兩天嘅，一天嘅 大陸嘅睇法咧，就係覺得凡係呢啲咁樣嘅機關咧，都係一種政治服務嘛，等於法庭一樣，為政治服務，所有都係為黨服務，咁變咗咧。喂，黨覺得要搞呢個人嘅，咪做發動呢一啲東廠啊乜鬼啊去搞呢啲咯，就用呢啲行政機關嘅，就用呢啲咁樣嘅即係半司法嘅機構去搞佢咯。 係啦， 所以佢覺得喂你即係佢覺得你應該係為黨服務嘅時候，為阿西維服務嘅時候，你咪應該去搞泛民嗰啲咯，呢啲官嗰啲你唔好查咯。 即係你可能警方有以前好多問題，你電嘅投訴冇人理你咁樣咯，而家加變咗就係、 是、啦。 即係而大家起碼種覺得就係、是、啊有種不公都起碼有 ICAC 去好似。就算不一定成事，起碼佢會調查，會有個公義。而家我哋連嗰度嗰個公義，你都會打問號，所以仲係咪咧？ 都我估都唔係咗好耐啦。不過我哋人都有一種咧，即、就、係、是、有一種善良嘅本，即、就、係、是、善良性喺度啦。成日好多嘢都會希望唔係咁。不過我哋見到，譬如話。我自己成日都會有一個感覺，就係話即係雨傘運動咁樣，我見到啲警察哇黑警咁樣咧。但係成日心底裏冇錯，我係真係見到啲黑警係做緊啲咁嘅嘢，走去打啲示威者，走去點樣哇七條友即係去鬥啊， 圍揼 啊，曾建超啊呢啲咁樣，又或者係即係對住一啲 好陰質咁樣踢啊嗰啲，即係要陰招啊。 又或者係去係啦，你要撳低一啲示威者嘅時候咧，五條友撳低一個啊，咁嗰啲咧 要喺唔覺意啲位陰暗去踢啊你啊。 又或者係啦，嗰啲黑社會金毛嗰啲，佢走去維護佢哋喎。嗰啲黑社會走去搞嗰啲旺角嗰啲示威者嘅時候咧，或者靜即係啦，喺 護送佢離開， 護送佢離開，不單止唔保護，即係嗰啲嘅市民，仲要咧去包庇呢班呢啲金毛啊，成啊咁樣。你見到好多呢啲嘢，你好對警察好失望，但你心底裏都依然覺得，喂唔係咁啊嘛，即係我都想。 即係希望真係呢一個，譬如話呢啲嘅執法嘅部門係真係即係有即係有翻少少嘅良知啊，或者係有翻少少嘅 integrity。 即係講起黑警又真係又想插頭，或者今日美國就發生啲好恐怖嘅事啦，就係即係連續兩日就有差人就打死黑人，咁結果就啲黑人上去示威，咁結果有幾個暴徒。就成喺嗰啲遊行期間就射死幾個差佬，即係搞到個社會感其實好悲哀。 嗯， 即係你搞到即係打內戰咁啊，好似即係，甚至嗰幾個人就係好似喺個州度賣一啲爆炸品，即係搞到你咁搞到有一日就你啲遊行對差佬完全冇信心。美國差人有時真係睇到嗰啲新聞係好恐怖，即係香港真係希望我有一日大家市民同差人個對立點去到要咁激烈。 嗯， 但係真係有啲擔心。 但係我估其實 有啲擔心， 係隨時即係已經去到㗎啦，只不過係爭個引發點。 係啊，即係我覺得咪就擔心咯。 係啊，即係都即係呢樣嘢。 即係希望今次咪嗰啲事件，大家會真係攞嚟有，即係唔係淨係一件單事件，大家有啲即係警方都可以檢討下，喂，你差人做得太過分，你令到市民而家即係大家會爆嘅時候，我就使乜理你啫。 嗯，例如即係香港呢種情況咧，就係即係除咗呢個警察之外咧，我哋都見到即係個廉署都被搞，廉署都好似被呢個即係政權咧視之為一種服務政權嘅一個機構，用以清除異己，達到呢一個政治嘅目的咁樣。 即係咁啊，講起就湯湯顯明事件都覺得好離譜，係哇啲大陸嘅高官應酬啊，哇即係飲嗰啲茅台，大陸個風尚啊，牛腩魚蛋呢啲就已知，可能食到好多其他好嘢都未知，即係呢啲人就先咧。即係講成個作風就已經話 ，Suppose 廉署應該好獨立，你點解要同大陸嗰啲官員去打交道 ？Suppose 你唔應該需要做 social 噶嘛？ 所以咧，我呢度咧都成日都睇到另一則新聞咧，我有即係好自然地聯繫到嘅，就係話呢幾日咪話因為呢個即係武漢落大雨咁樣，於是沖咗好多垃圾， 哇！ 大陸嘅垃圾落嚟香港，於是咧 喺嗰度落好多大垃圾嚟啊！ 係啦，喺伶仃島又有垃圾山啊，跟住喺呢個即係大嶼山啊，或者係赤柱嗰啲泳灘，亦都堆積咗好多垃圾。但係我會覺得喂。嗰啲我頭先講嗰啲大陸嗰種嘅風氣，嗰啲好腐敗嘅風氣啊，成嗰啲嗰種嘅垃圾啊，喂，沖咗落嚟好耐啦，已經十幾年啦，大佬， 即係唔係垃圾唔係 physical 啊，啲 mental 嘅垃圾都已經崩到你， 你呢啲垃圾係污染咗香港個制度，令到香港個制度慢慢可以崩潰啊，即係你而家連呢、這個。你頭先想講嘅就係話，即係佢有幾添人行動處，就係真係做嘢嗰啲，就走出去查案嗰啲啦。以前睇嗰啲咩廉政先鋒啊，乜鬼咩陀槍嗰堆啦，就真係好似差佬咁樣去做嘢，就係呢啲即係行動組嘅一隻，係 啦， 就咧劈炮唔撈， 即 係自己 佢真係做嘢，因為Suppose佢即係正常，佢係代出做嗰個處後任嗰個處咩 處長， 應該就係Suppose係會升謝坐正嘅，啲就係 定係喎。被人盯了他又不是盯他的可能深刻就给了一些很清晰的信息给他听。 你没了换了第二个信息 是 吧 没上了。 主要调职是吧换了第二个。 咁佢就辞职辞咗职之后呢就找了而家呢一个呢 邱树春。 是啊邱树春呢就 做。執行这个处任这个執行处首长是吧 是啦咁样咯。咁就是说喂原来而家呢即之前都有都讲緊即係一国两制嘅崩坏。 執行處處長係好重要嘅喺 ICC 即係做嘢一个而家。 真係我就唔係话即係出去走去爆破啊拉人封艇嗰个嚟㗎嘛陀槍嗰个嘛。但係你要见到就係话即係嗰種一國兩制咧，越境執法，而家唔係越境執法，越境咁去侵犯你，去干預你， 執法就已經好似 係嗰個內部嘅事務啊。係 啦， 即係佢覺得你，哎，會對泛民嗰啲查得唔夠積極，跟住咧，你可能會查高官，會影響到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佢啊俾定指令你，就叫你咧去嗱，你嗱俾啲 message 呢個人聽啦，阿女一姐聽咧。就話其實佢冇得運行㗎啦，即係上就上到頂㗎啦。咁啊，一係你自己走，一係咧我就叮走你咁樣。咁啊，搞到咧佢就要劈炮走。 即係佢有吉事，即係唔會話接手委屈你，是但抌埋呢邊繼續咬長糧。 但係個問題咪就係正正就係話呢一個就唔係一個好赤裸嘅，即係侵犯香港嘅內部事務、河水犯就係井水犯河水，同埋係一個對於一國兩制嘅一個粗暴嘅踐踏咯。其實不斷發生緊，即係你林榮基嗰啲，或者係李波事件嗰啲，就好明顯係一個好即係所謂好 literal 字面上真係咁樣發生。我越境嚟執法，揾啲人嚟 夾走你， 夾走你係啦。但係呢一種 又係通報，即係總之你係咁嘈，佢都覺得唔理你。總之你點嘈都唔理你。 係啦。咁而家呢一種咧，就係即係另一種，就係話粗暴咁干預你一啲香港內部一個咁樣嘅執法機關。 嘅事務，搞到咧佢而家都即係相信係啦，即係好地地。如果唔係，喂佢都做到一姐就嚟升啦，點會好地地會走啊？ 係啦，即係受到啲好多係人事上嘅壓力啊，即係佢嘅干預，即係廉署而嗰種獨立性而家基本上係已經冇咗，我覺得。因為廉署十班係連保安局都唔使直接係匯報俾特首噶嘛， 係， 即係佢十班好獨立嘅，即係。即係而家就變咗就係、 是， 咁都係個特首，咁特首就上面到好細，可能大家又變咗種政治工具。 以前點解啲 ICAC 係直接匯報俾港督呢，就係因為你即係都相信咗個港督有一定嘅 integrity， 有一定嘅嗰種嘅操守嘅水平。 係， 佢係真係即係秉公去做一啲嘢，所以呢一個即係咧佢。不想呢個 ICAC 咧係又受到任何其他嘅部門或者 under 其他部門以至左右到佢裏面做嘢咧，佢就直接就俾老細匯報俾老細，呢個係啱嘅。但係今時今日，你嗰個老細係梁振英， 唔一定一個特首唔係梁振英嘅，你其他都係啊， 係啦，特首啦，係啦，咁 特首就老細噶嘛，係啦，都係上面圖章嚟啫嘛，都話到事咩？ 而再加上如果嗰個特首係佢嘅誠信有問題，佢自己都係有問題嘅，收好多錢，跟住又話喂，可能係有即係冇申報， 係啊， 冇備嫌嗰啲咁樣嘅時候咧。咁你就發覺咧，而家呢個制度已經係唔得噶啦。你應該係話即係你呢、這個廉署因為而家特首咧就係即係喺呢個廉署條例以外噶嘛，你廉署係查唔到特首噶嘛。而嗰陣時嘗試動議去改例，去話要將呢個特首納入呢個廉政公署條例裏邊咧，係唔得嘅。即係所以呢個咪一個好大嘅問題。 好大漏洞喺度 啦。以前個老細。就係、是、即公正嘅，你咪可以直接匯報俾佢做最終嗰、那個。 咁啊，而你港督要匯報翻俾英國政府。 係啦，英國政府，但英國政府又要匯報俾英國嘅人民咁樣啊嘛。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咧，都有一個制度上嘅保障，但係而家就冇嘅。 係啦。 嚇、啊！即係仲要係即係呢個特首咧，就不受呢個廉政條例嘅監管。 即係佢做咗乜嘢，你都吹佢唔著。 所以咧，頭先話 dead law 咧，即係真係 dead law 啦，完全係 no respect 嘅，即係好似歌詞裏邊嗰個冇尊重嘅，唔使你。 諗翻起以前廉署早期好，譬如即係講翻差唔多譬如七十年代哇，即係當年拍過大案啦，你連後來當時嘅係咪嗰陣時嘅股票？聯交所啊，主席啊，李福兆嗰啲，哇！啲咁高級都查到刀拉你， 你真係可以打老虎噶嘛？ 即係打大老虎噶嘛？呢覺得哇，完全係咁就你本來一般人都 untouchable 噶嘛？哇！全部咁，因為大家就咁信服，覺得廉署真係做咗嘢。 我 幾年間呢幾單大老虎案，其實真係大家覺得哇，即係覺得咦係喎，咁大家平衡，即係平人係公平咗成，就覺得而家調翻轉打啲打所謂打大老虎變咗係。是政治上等鬥爭，好似上面國內圈打到老虎啦，老虎一家一齊打。 即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最近去告係邊個咧？長毛告長毛，就話佢收咗個25萬， 係啦， 阿黎智英肥佬禮俾佢嘅捐款冇申報，25萬你走去查。係 啦， 頭先嗰個乜鬼啊？即係嗰個劉怡翔 啦，冇啦， 未立案啦，即係啱發現啦， 講邊句係啦， 咁啊，田地波嗰啲點樣咧？ 係 啦，係啦，你嗰扎 friend 啊，林永強啊，張振遠啊，嗰啲 friend。又如何呢？ 係 咯，重要嗰陣時候，譬如話，張振遠嗰啲冇，或者林奮強嗰啲冇查啦，廉署唔立案啦，特首仲要話你班人要你班人道歉啊嘛， 你搞佢， 你道歉啊嘛，你話你即係搞到佢要俾人俾廉署出嚟要話調查咪立案，我話佢聲譽要大家道歉啊嘛， 哇！即係調轉咁咪咯。 所以真係 你係你攞廉署去搞人，我唔係我哋攞廉署搞人。係 咯，即係而家，唉，你 即係嗰種法律咁顛倒，你真係完全係。癲啲衰到天氣咁樣，啲焗到好似外星人砸落嚟咁樣。 所以咧，跟住咧，我本來係揀以下呢首歌咧，又唔係我跟住想講個意思，但係而家咁樣講下講下咧，我就發覺咧，真係都係咧， 有啲意思喺度啦。 舊嘢係好啲嘅真 係，真係 要 call 翻阿大欣以前個節目啊，舊史係好啲嘅真係。 为理想创万里路，若有帮到达国都，四通八达坦阔的路。回望往日你是带着肩负，迎立似是往日好似风度，剩下看着战士烧着巨号，沿路叫着唱着胜利口号。Roma Roma， 怀念往昔一切尽美好。Roma Roma， 光辉故国度。Rome， 是往昔光辉的记号。Rome， 令你兴起心底惊。Rome， 只有一派古道气度，这古道。Rome， 尽记家国运信高，用手加帮传统，相传下英国之号。用手加帮传统，相传下英国之号。历遍风雨尚是路，历遍灾劫没有到，世间沧桑经过几度。泪与鲜血滴满路，旧废墟也是瑰宝，满写千古兴替之道。 好精彩啊！我覺得咧，即係頭先講起咧，即係 Good Old Days 嗰樣嘢咧，即係咧，即係好，即係我覺得好教。突然間，呢首歌本身都係講一啲羅馬 以前的 good old days，以前怎樣繁盛啊，怎樣很多百邦來朝啊，怎樣條條大路通羅馬啊樣。而呢首歌本身，呢首歌本身咧，亦都係代表住咧一啲即係喺呢個八十年代嘅一啲音樂嘅一種特色咧，係而家你揾唔到嘅。所以呢首歌嘅特色嘅地方係咩呢，就係話佢嗰個創作咧，係其實每一段咧都幾乎冇乜 repeat 嘅，即係有個別有啲段咧係會係有 repeat 過一兩次嘅啫。但係咧，其實佢有好多段，有成四五段嘅verse 咁樣砌落去咧，係好似呢，即係咧有一種嘅即係創作嘅手法咧，叫做即係我哋平時聽流行曲嗰啲成日 repeat 咁樣啦，即係 first chorus first chorus 咁樣， 好 formula 咁樣。 係啦，另外一種咧叫做所謂叫做 through compose， 即係話你一路去嘅，一路 through 住去咁樣去創作出嚟嘅，咁即係嗰啲 melody 冇乜點重複嘅。呢種咧呢首歌就有啲似啦，同埋咧佢一開波咧係用一種即係 minor 啦小調嘅一種開始啦，跟住慢慢咧就會去到有啲位咧，就會轉咗個 major key 嘅，跟住又有無端端有段過門咧，又變咗另一種 style 喎，即係有少少啲俄羅斯嗰啲咁樣嘅。係 啦， 咁跟住係啦，跟係啦，又會變翻 minor， 跟住又變翻 major， 咁成個咧係好精彩。咁歌詞唔再講啦，即係歌詞亦都係因為佢咁樣個 melody 不斷咁樣改變，冇一點重複咧，歌詞亦都係冇一點重複嘅。 而家就流行歌手詞寫一段歌詞不斷就 repeat 又 repeat 咁樣係。 咁我估呢首歌咧，就真係即使當年咧都唔算係一隻好紅嘅。 算 歌， 即唔算啲主打作品。 但係咧，我記得我有買呢一餅帶嘅，咁我係好，即係我係 嗰陣時聽咧，係 有啲驚為天人嘅，即係呢首歌係可以咁樣嘅，點解可以咁得意嘅？呢首歌係完全都不斷去，不斷咁樣冇乜重複咁樣嘅喎。咁所以咧，我覺得真係好， 唔係因為嗰個八十年代嗰年就未有卡拉 OK， 卡拉 OK 唱呢啲歌就好惡搞嘅，即係唔，即係後來因為點解後來啲歌，因為卡拉 OK。咁流行，你比較要適應嗰個市場， 係 即係有好大有少少即係影機緊扣住嗰種關係。 嗯， 即係啲歌真係靠 K 一俾人點唱啫，即係話玩就得啫，咪先好難流行啊。 你某似係譬如有一段時間即係就會玩嗰啲咩十幾分十 嗰啲咯， 十二寸嗰啲咯嚇，即係嗰種玩法咯。咁但係呢首就當時就未有呢樣嘢嘅。咁但係我覺得首歌已經係相當吸引，而呢種歌咧而家係好難 見。 就係、是、嗰種即係 good old days 咧，即係嗱，即係好似舊日嘅日子咧，不復見嗰種有少少唏噓嘅。咁同我哋頭先講開咧，即係話喂，以前喂香港即係起碼都有連綿，即係香港好在仲有 ICAC 啦。 而家就香港就連 ICAC 都冇 Q 埋， 都冇 Q 埋啦。 係啦，咁但係我原本咧就好戇居嘅，我揀呢首歌嗰個原因咧，就並唔係想講，就唔係講頭先啲大皮嘢，呢個即係因為順住勢講開係咁樣啫。我本來諗咧，純粹係諗成吉思汗嘅啫，跟住又諗起即係跟住 三 五師傅，類似啦。我諗起弗必烈啊，因為弗必烈咧細個即係有個即係話有啲好無聊嗰啲小學雞嘅笑話噶嘛，或者嗰啲即係謎語噶嘛，即係話你便秘得太勁會即係個謎面。是變咗太勁，咁就叫佢估一個歷史人物咁樣，跟住就弗必烈啊，咁或者如果同樣都可以估另外一個即係美國嘅一個電影嘅巨星嘅，你知唔知係咩？ 邊個咧？ 都係講緊呢個即係便秘得好耐，好耐都去唔到廁所。 史泰龍啦， 冇錯啦， 呢啲巨星 就係呢啲 好小學雞玩， 好小學雞玩法。 即係諗下，即係古羅馬就真係好宏偉嘅。 係，咁但係我諗弗必烈咧，就係原因咧，就因為咧列車 哦， 嗰架有列文嘅车， 即系新加坡就送翻去维修， 系 咁啊，等亦都即系呢单嘢，即系香港又订铜锣湾车又订车啦，咁啊，但阿张炳良先就话冇收过， 嗯， 之后就话知道有，不过冇睇过。 嗱，佢系咁样， 就好啲解释，即系嗰啲系一系为咗冚前面嗰啲，我认为就讲咗大话，为咗冚大话而搭落去嘅， 系 搭，特別搞到一烏煙瘴氣，都講到諗住就亂曬龍。 係啦， 笑話 成件事咧都係咧，即係近來都係由近來一啲即係偵查嘅新媒體去發現嘅。之前咧嗰個劉怡翔咧。就係零一做啦，咁零一佢即係先唔好鬼理佢嗰個背景，或者佢有時啲立場係古怪，但係咧佢有時做偵查報導咧，的確係出色嘅。 佢爆啲料嘅特徵真係好堅嘅，非一般人。 我覺得呢個列車係更堅， 見 就話吳曉東嗰間叫做 Fat Wire， 就係嗰、那個即係真，我唔記得咗中文名，總之叫 Fat Wire 啦。即係我都覺得好勁。即係之前咧，台山核電廠又係 Fat Wire 撩出嚟嘅。 咪仲 有咧？咁呢單就係勁到咧，去到新加坡你見到嗰啲即係後來電視係啦，影曬電視都播翻出嚟咧，見到直有航拍啦， 跟 住有高空拍，你直喺度高空影住 個車廠。新加坡嘅車廠，以為睇緊嗰啲National Geographic 拍紀錄片嗰啲嘢嘅， 跟住連嗰個車嗰塊布冚。跟住寫所有 number， 都清清楚楚記低曬。 後來佢去到翻去大陸， 對翻啱嘅， 到嘅對翻就係嗰架。哇！我覺得真係勁到爆， 真 係。咁但係揭發咗呢樣嘢之後，跟住發覺原來香港都真係有訂啦。咁於是個呢、這個就 day one 所揭發嘅嘢。咁跟住而家係問張炳良啦，張炳良就唔知答乜 Q 啦， 話冇。 跟住咧，第二日再爆出嚟咧，就話咧，其實運防局一早已經知 道。收咗個 email， 有 email 有人咧就話俾佢聽咧，就話第一。呢啲車係 有事嘅，有裂紋嘅，好 食新加坡奶嘢㗎啦，已經 係啦，已經有人退貨㗎啦。第二就是、其實有另外一間係更好嘅，你不如同嗰間買啦。係 啦， 咁咧呢度兩個電郵，咁咧就跟住問翻阿張炳良咧，佢就話唔知喎。 先話冇，先話冇，跟住就唔知。 係啦，跟住話咧就係、是、哎呀嗰、那個即係睇唔到嗰個 email。 咪咯， 跟住咧後來再賴落話下屬咧 forward 佢呢一個 漏咗 attachment， 又漏咗 attachment。冇附件，喂大佬啊！你班咩人嚟噶？大佬收三十幾萬嘅高官， 你要處理啲唔係話唔係買兩支筆，唔係買支水喎，買 命嚟嘅大佬， 幾廿億嘅一個係好重要嘅事， 錢一件事， 喂安全性係 會死人啊！大佬，你列文啊，大佬啊， 咁就墮落成個出。追突咗落橋係咁啦， 喂 ，exactly 就係嗰啲，就係嗰間公司啊，就係嗰間公司 好出名噶嘛， 係啊， 就粒棒跟藏埋飛落去，係啊， 嗰陣時追尾咪就係呢間咯，後來即係俾佢 merge 咗，就變咗而家呢間叫做。 要鬥嗰個提速，我幾快幾快，哇！發發聲 就變咗而家呢間叫中國四方， 係啊， 之前都係咁樣藍車四方，都係咪就係追尾嗰間？ 就係、是、咯，幾快即係撞埋去。 同一間嘢， 係啦， 跟住有人話俾你，跟住再揭發就係話，喂，原來佢當時 招標過程都 招標突然間特別快喎， 係啦，真係快啊 ，express 特事特辦， 特事特辦， 哇，大佬啊，真係，即係你見到嗰種崩壞嘅情況， 即係當年香港 唔順，而家係仲要係。是人命於不顧。 係啊，你話當年啦，譬如話香港喺地鐵咁啊，用英國公司，但係呢啲即係嗱潛規則，你咪用翻自己當時英國政府，即翻英國政府，但係嗰啲有保證係堅嘢，冇問題啊嘛， 好嘢嚟啊嘛，大佬啊，你而家俾次貨俾流嘢，就要會累死你啊，大佬。 咪就係幾大鑊？問題最緊要啲人係嗰啲唔係將一啲高官全部即係好似當講大話食生菜咁樣，完全冇問題嘅。 同埋係你侮辱人智慧啊嘛，大佬啊！你作為一個官，你竟然就可以大次次咁走出嚟講話，喂，我唔知喎，我睇唔到。 但係呢啲如果你話有人改報廉署查，咁佢當然又相信不了之啦。結構即係而家成條龍嗰個結構就係你呢啲嘢，其實係目前上係社會重大利益，應該係要查。點解明明有人提一間好，同埋呢間擺明有問題，點解你俾買佢啲車？ 係啊， 即係大家。當第一條命凍過水， 而嗰啲係大陸嘅即係國企， 係啊， 咁係咪即係話擺明益大陸咧？而阿爺係唔得罪得你，唔可以唔同佢買嘅， 係啊， 你唔同佢買咧，就會即係俾阿爺責難，係咪咁樣咧？ 係啦，即係如果你質素好嘅，其實買冇問題啊。但以前成日都講，你地鐵益英國佬冇問題，佢啲堅嘢啊嘛，大佬冇問題啫。即係你預咗個錢都係要使嘅，咁但係使啲堅嘢，大家喂用幾廿年都冇事，喺呢幾年特別多時，我換咗啲車。 即係我哋頭先都仲有講咧，就係話我哋見到大陸嗰啲產品嘅衰咧，除咗呢個列車有列文之外咧，仲有我哋見到嗰啲即係比亞迪啊， 比亞迪多到啦， 出嚟會爆嗰啲咁嘅的士啦，仲有咩啊？嗰啲巴士啦， 巴士啦，即係 巴士嗰啲自己著火嗰啲啦， 係啦， 跟住仲有喎，最近話嗰啲大陸製嗰啲平衡車， 係啊，多數都燒到砰砰聲， 嗰個電池會自己自爆喎， 咪咯，真係，唉，你 有乜嘢大陸做嘅嘢得嘅？你話我聽真係。 唔得嘅嘢咪得咯， 仲話走去咩話軍演啊？同話唔怕嗰啲美國艦隊啊？ 唔係，就話咪南海個仲裁唔理，你十個航空戰鬥群喺度我都唔驚。哇！真係犀利啊！真係 化氣，但係你整個電動車， 佢咪可能有海螺喺下邊咧？ 平衡車又唔得， 咪咯？ 啊，巴士又唔得，的士又唔得，而家列車又唔得，列嘅 都驚啊！ 你嗰個戰艦嗰個遼寧號係咪有裂痕嘅咧？或者嗰啲飛彈喺度講到咁勁啦，嗰啲飛彈係咪有裂紋嘅咧？ 即原來未射出去的時候即原來已經爆在射出前， 可能用係啦， 爆在射出前， 或者用曬啲資源去整呢啲嘢。即列車單嚟，即諗下，即你香港是一個咁人煙稠密地方，啲列車一出事，真的是大鑊到不得了。 梗係啦，大佬，即就算你不是真係話有意外，但而是你見到如果真係有裂紋，跟住哦，佢嗰個somehow啲電子嘅 detect 到，跟住有呢個 warning， 於是你又要停低要檢查，要疏散。咁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見到嗰啲，即係又有延誤啊、信號系統啊，跟住即係真係而家係好似好恆常嘅喎。即地鐵嗰啲一個禮拜一次或者幾個禮拜一次， 地鐵我都即係我又體諒，都話佢當時嗰個成個 system 嘅系統係冇預個人口去到咁緊要嘅。即係佢因為到極限到冇到極點㗎啦，咁但問題就係我覺得， 但你中間就換咗，而家好多係大陸車啊， 係啦，同埋最緊要就係、是、我覺得就係、是、等於你最近嗰個調查報告都話就係、是，譬如高鐵即係起個超支延誤，阿偉達成啊，甚至嗰個咩技術總監 周大 係有係有好明顯係有隱瞞，當然而家阿睇出嚟， 呢啲又係撇曬， 又撇曬，走曬 啦，翻曬家鄉， 代埋工啦，所 代埋而家滿酬金， 咪咯。即係我即係啦，即 係 一個咁大 香港做官場啫， 即係一個咁大型嘅集體運輸系統。咁你貨司到嚟而家啲 system， 可能喺廿年或者十年後喺負荷唔到，應該係及早去改。你唔係到而家爆標，即係頂唔先去諗噶嘛？佢公官面就坐喺度，係咁攞錢又唔做嘢，係咁並就得嘅，報喜不報憂，出咗事又冇唔使追究嘅。即係呢啲全部係醜聞嚟嘅。 就或者有事 是有刑事責任的，在我的理論覺得其實 又或者有事也是啊，有刑事責任啊，他找誰呢？找個小的是什 麼呢？ 就是元帥那樣，找個水喉匠是什麼 呢？扯慘水喉 匠，查查他， 這 些這樣，如果你說真的列車啊那些什麼鬼，他會追誰呢？就是說漏 attachment 那個下屬， 是的，不怕 attachment， 有沒有查他呢？ 就是 啊，所以刑事有責任就是那條人， 即譬如說你 不會燒到去張炳良嘅喎，唔會燒到係特首嘅喎， 因為你譬如你去到啲 唔會燒到係林鄭 嘅喎，你咁高嘅政策就係你知道而家哦電嗰、那個地鐵唔係港鐵嗰個系統，係負荷唔到，你唔係今時今日你負荷到香港人口多咗咁多，譬如突然間有自由行湧咁多人嚟，你成日配套咁啊大佬，你嗰啲係攞緊幾廿萬嘅係高層去規劃成個城市嘅嘛，唔係坐喺度快門張 sofa 等夠鐘出糧攞幾廿萬退休攞埋酬金走。冇人做嘅，所以就嗰啲越高層嘅管理，跟住發覺嗰個管治文化就係唔做嘅。大家坐喺度，等有時爆煲先至坐，爆煲就互踢互揞，全部用大話講大話，講到係即係自圓其説。你覺得你都係你唔好講説啦，你搞大家習慣咧，就係覺得個大話恆常化咗。 同埋 個個官個個出嚟都 係 喎， 一係就大話恆常化，一係咧張炳良呢只 case 咧就係咧沙冧恆常化。 佢又慘，佢鑊嚟啊！關事乜？佢咩鑊啊？ 都關佢事，但係佢就鑊鑊都撒冧，撒完冧又冇事，繼續做，跟住又繼續爆鑊，繼續撒冧，跟住 又 做， 係啦。 所以呢個係一個 loop 嚟嘅，繼續循環落去。喂，嗱，之前超支嗰啲又話賴地硬啊，又話嗰啲，跟住又話即係爭啲要同呢一個嗰、那個承建商嗰啲要即係停個合約啊，成啊咁樣，即係停嗰個工程啊咁樣。跟住後來搞撒冧， 係啦。 跟住係啦，超支啊、延誤啊，跟住仲有最近邊啲啊？係咪港珠澳大橋？係 啦，民房全部都係事啦， 條 橋等歪嘅， 大橋係啦，條橋等歪啊，死人啊咁樣，又係唔知搞咗大輪，跟住又係曬諗。好啦，到而家啦， 問責問咩啫？冇責使問嘅。 列車，我今朝聽到嗰啲嘅即係新聞嗰啲生批就話佢乜嘢咧？就話佢唔知。不過咧，我就好關心呢件事，於是咧我就會即係 look into it 咁樣啦。 係去徹查啦，跟住可能查到 大佬啊， 查到某一個中層嘅官員座漏咗冇報咁樣。 唔係呢個係你嘅責任嚟㗎，呢個係你職責嚟嘅，呢集體運輸點會係你關心啫？你關唔關心我話知你關唔關心啦。呢、這個關心係一種即係好似 extra 嘅嘢咁樣噶嘛。 因為我想了解呢啲雜官譬如當出啲換屆啦，咁佢哋當任滿有冇啲特別嘅花紅啊攞㗎咧？佢哋呢啲官有冇咧？之後冇啲政府， 政府就未必會有，但係通常呢啲延後利益嘅嘢就私人，就私人嘅公司嚟噶嘛，係啦，呢啲就 即係你諗下就係你港鐵嗰陣高層咁樣走，仲可攞埋頭咁，但好唔似個報告顯示就呢班人，咁就係你知係有隱瞞。當然今日阿邊個出嚟就話自己嘅港鐵主席係邊個馬時欣就話冇嘅，覺得仲覺得好遺憾，俾人屈，好似俾人屈，好似俾人嗰俾人屈咗佢我明好清白嘅。即係嗰種啲咁嘅大機構咁管治文化，原來黑暗到真係，永遠做錯事出嚟唔會認嘅，冇錯嘅。 同埋 查到有錯都話冇嘅，你仲心表遺憾嘅，你屈我嘅。 即係啦，即係已經我哋嗰、那個我哋嗰種越容忍嘅即係水平咧，或者個限度咧，嗰條底線已經越撳越低嘅啦。 點點超越咗地鐵嗰個系統咁樣負荷能力啦，我哋咁好厲害香港人。 即係個低度咧，即係話你自己貪錢，你自己著即係中飽私囊。 係啦，攞曬着數 啦， 係啦。 但係而家喂，你呢個底線係去到人命啊嘛。 係啦， 而家講緊嘅車有裂紋，有機會有意外，有機會有人會有傷亡。 係。 而係咪我哋嗰個底線要再低咧？即係話有人死都算啦，即係好似大陸咁樣啦，死人都冇所謂。 咁咪嗰個初 嘅 人 好賤嘅，所以死人都冇所謂。係咪要咁樣咧？即係香港係咪要咁樣咧？即係古都羅馬，即係以前嘅香港係咪發展到而家香港嗰個底線不斷降低？我哋嘅底線不斷咁樣降低，係咪要咁？ 底線降低啦，誠信降低，即係所有嘢都係。即係調到係低到不又低， 即係令到我哋即係越嚟越要嗰個尊嚴擺到好低，即係唔係一個人啦已經。 係啦， 為求生存，為求喺度可以揾到錢或者點樣，我哋忍啦、啊、忍啦、啊、忍啦、啊，我哋擺低曬我哋嘅尊嚴，甚至乎我哋嘅性命都不顧，係咪要咁樣咧？即係做香港人係咪要咁樣咧？ 即係諗起都好可悲真係。 真係諗起都慶真係，聽首歌先不如。Thank you. 呢首作品就叫做 People Lie All The Time， 啲人成日講緊大話噶啦，就嚟自呢個《農民生女孩》嘅 soundtrack。即係等頭先我影講翻就係話，而家成個社會啲官啊，好啲風氣就講到係講大話，一講到咁慣常就 People Lie All The Time， 咁問題一講講大話，即係唉，即係其實好，因為諗唔到點解個社會係進步。一翻去退步， 嗯， 即系点搞嘅呢个世界真系？ 唔系嘅，喺某一啲人嘅角度咧，呢、這个社会系不断咁进步紧嘅，即系譬如咧，系啦，即系咧，有啲人觉得进步紧，系啦，即系譬如话本来都系得十队波嘅啫，喂，而家多咗一队，十一队波， 哦， 咁仲系一个进步。 喂，唔止失利嘅，即系你讲足球，即系。你我即係我以前好中意意大利波啊，本身就係、是、哇你 哦係 國際米蘭戰戰比 兩個米蘭搞掂曬， 買曬啊大佬咧，咪可能擺落中超踢，咪中超人多得滯，球隊塞啲嚟香港踢啦。 係 咁你中你兩隊米蘭遲早就抽埋踢埋中超啦，咪 又唔係中超嘅球隊就可以去人哋踢意甲啦。 哇！西米仲嗰踢歐聯，咪哇世界頂級啊！ 梗係啦， 咁可能揾香港，咁香港揾踢埋歐聯咧，升咧，我覺得唔得咧。 即係佢哋叻，中國咩叻咧？就係叻產能過剩啊嘛，所有嘢都要向外拱出去嘅。 係啦，垃圾都係啦， 垃圾係啦，跟住一帶一路鋼鐵係啦， 乜嘢咧？ 爛嘅列車係啦， 係啦， 跟住。資金係啦，於是我要買呢、這個即係要買兩間米蘭都俾你買 Q 曬。即係賣，即係慘啊！意大利真係好窮。 跟住咧， 即 係而家連球隊青年軍一個富力嘅， 係啦， 又嚟香港又 大隊都好有錢嗰啲就球隊。 係啦，咁所以咧，你話咧，你話 提高 嗰 個足球水準啦， 整嗰啲咩香雪，唔係呢個香雪就係香港嘅，即係啦，啲大陸嗰啲。啊！廣州乜鬼嗰啲咁樣，喂，去埋踢意甲咯，去埋踢英超咯。 咁你當時啊，最舊年定上一夜嗰個世界球會杯，廣州恒大代表㗎，同巴塞踢國際球隊大佬，犀利！ 世界冠軍球 會，咁係亞洲冠軍咪代表咯， 所以咪 佢同歐洲最頂級，覺得自己係嗰個級數 㗎。 二立嗰兩個米蘭都俾人俾內地。財團買啫，真係 係啦，啱啱就連呢一個 AC 米蘭都俾呢、這個即係 咁冇辦法，布魯斯科尼又以一身藝啊，前首相咪、意大利真係好窮， 係 同埋咁啱啊！中國足球個文化，意大利文化，足球文化啲商業大家中意打假波， 係 即係意大利都假波出名啊，大家都知啦，咁中國黑吹黑哨， 係 所以文化程度啱啱都買埋，就變咗啲人球員啲球員就適應到，唔會太過有問題嘅。打掂嘅， 啊冇錯。咁而家香港呢單係咩嚟嘅咧？就係、是、足總咧，就會喺新一季嘅港超聯咧，就俾廣州嘅富力咧，就南下嚟講參賽。咁啊，就話嗰啲嘅青年軍咧，就可以咧踢多隊啦。於是咧，對於即係某啲人嚟講，真係進步咗啦。我哋有十一隊波踢呢個港超聯，勁啊，大佬！咁啊，依個咧陳七咧就呢、這個係啦，陳少琪咧就喺佢嘅 Facebook 就講咗話人哋。就禁我哋，即係我哋香港就上唔到大陸踢啦。 係啦， 我哋咧就求人哋。 係啦， 即係啊，係啦，我哋就哀人哋整多隊落嚟。 因為之前 乜邏輯啊咁樣， 咁同埋好得意，因為香港以前就得甲組，咁就話可能即係水準低，所謂哇，即係搞到個超聯就港超聯啦，升咗咧啦咁樣，即係咁你即係都係英國英超就犀利啲啦，跟住英冠咁樣。咁但係你覺得你成個 system 首先一樣嘢，香港足球即係當然係近年香港所謂足球大家叫中意啦，因為可能喺。即係世界華為賽踢得好咗，但其實政府有幾多少幫助係冇，係冇嘅，甚至乎冇。咁你問下特首都知啦，特首連都唔會打下氣， 係 係咯， 係咯，即係連呢、這個即係撐邊隊都 唔 敢 講 咁樣。 係啦， 其實香港足球都係即係靠班主啫嘛，都係班主足球， 班主 咯，係啦。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係啦，即係。阿何鑑江啊，即係之前 我又覺得，譬如你內地點解你唔緊唔照顧香港，你攞錢買 AC 米蘭，點解唔攞個錢買對香港嘅球隊，定對多啲錢發展對香港足球好啲咧？即係呢個，我覺得點解你又即係作為中國嚇、啊，你要 咁又唔得？你中國嗰啲富豪抌咁大嚿錢去買人哋係要威啊嘛！ 同埋你香港買人哋抌都抌幾億嚟， 咪咯？去買你香港 抌幾千萬，你都冇都要咁唔夠威，唔係嘛？ 咪咯，同埋 唔係國際級。 唔係國際級啊嘛， 大 佬！ 大家覺得你代推動香港個足球，令到佢可以更上一層樓，係咪應該呢啲抌肥錢落嚟？唔係真係肥落嚟，意大利不嬲頂級球會啊，使乜你啲錢肥落去啫？ 咁呢個佢唔係要發展人哋，即係佢個意圖並唔係要幫人發展足球運動啊嘛。 佢錢由我買，投咗都買啊，乜買你先啊？ 即係我買嗰樣嘢，我嚟威要，又或者有即係錢多剩，又或者有啲黑錢要使咁樣，所以先做呢啲嘢啫。咁但係而家嗰種講法咧，即係香港呢個 case 咧，即係我都有兩個問題嘅。何鑑江我點出其中一個咧，就係話 呢個富力嘅青年軍嚟講參呢個港超聯咧，越諗越奇怪。 咁你青年軍有冇踢？青年軍青年軍踢法噶嘛，外國都有，譬如你曼聯或者即係好似青年軍青年軍 咧， 踢得好就先至升上去踢。 人哋嘅 reserve team 都勁過你，咁我當你係啦。咁就 冇咁犀利啊！ 即係香港啊，成日話派隊上去打中超，但係咧聽嚟即係阿何鑑江繼續講啦，就話咧幾年嚟咧都係指紋樓梯響，中國足協咧就一路都冇 hea 啊，冇呢個通報機制，唔話俾你聽究竟得唔得。而咧港足咧，即係香港嘅足總咧，就竟然啊要求中國派一隊係港足啊，即係香港嘅足協足總就要求派一隊即係大陸嘅青年軍嚟踢香港嘅頂級聯賽，就咁樣。咁我諗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咁究竟足總喺做呢個決定，佢係冇諮詢到其他即係港即係其他港超聯球隊嘅一啲嘅同意嘅。咁究竟佢咁樣做係咪得嘅咧？即係究竟喺呢個即係足總嘅佢哋嘅規章裏邊係咪得嘅咧？咁樣呢個 同埋香港嘅足總不開都俾人覺得都係好，又係好小圈子嘅運作嘅。 係。咁所以咧，而家就 得你出嚟啦。 係啦，咁而家就發生咗呢件咩事咧？就係話，喂，咁而家。嚇咁點咧？ 香港足總就有一年上次爭取同大球場踢波爭取唔到嘅， 係， 但就爭取到咗青年軍大陸青年軍嚟香港踢， 係啦， 大家都明白咩事啦。 即大陸嗰種所有嘢都漂流曬落嚟，啲所有呢啲咁係啦，呢個係咪又另一個例子咧？即係繼續，即係我哋好啊，調翻轉啊問啊，咁樣大陸咁多衰嘢落嚟啊，呢個係咪好嘢咧？佢班青年軍係咪真係咁勁咧？會唔會因為佢哋會令到香港嘅足球水準會好咗咧？因為個對手勁咗啊，會唔會咧？ 哇，咁犀利！青年軍打到你香港頂級聯賽攞低， 係跟住哇，令到你哋咧，於是咧要 嗱咁我從個好嘅方法諗啊，你始終我都買咗 AC 米蘭、國際米蘭，每日攞佢哋啲預備組擺落嚟一齊踢咧，哇，都幾好喎，我幾開心， 集下喎，真 係玩得好開心。 AC 米蘭嘅預備軍就去呢、這個叫做 佢都買咗 嘅，係啦，買咗呢隊叫做富力，廣州富力，跟住個廣州富力 咧 又嚟香 港，唔大都已經係好多有好多外援啦，好似納比做領隊噶嘛，納比好我偶像啦，咪打到亞洲第一啦，人哋真係有料， 係 啦， 之前又用咗即係破紀錄嘅價錢買一啲球員噶嘛， 不斷買啊，破完又破，最近唔知邊隊又近破買咗侯克過去啊嘛，即係全部 係啊。 哇！又破紀錄，真係冇啦。 侯克都要破紀錄啊！真係弊。 咁侯克都有名嘅， 有名啫，但係冇乜表現啊。 即係佢係真係好大名大，但喺國家隊啊，即 係 踢唔到嘅。 冇料唔喐嘅喎，真係。 但係冇理咁，你 Avenger 裏邊敲到緊要大佬。啊！佢睇到俄羅斯都係唔好啦，都係另一個共產國家好啲。係。咁俄羅斯窮啊。 咁就不如踢中國啦。 踢中國啦，咁啊趁佢，不過趁佢廿幾歲，咁佢同埋佢都算係。現役巴西嘅其中一個正前鋒嚟嘅，咁你代理嗰啲你咁你唔通你買尼馬咁又買唔起嘛？大佬又可能都唔係買唔起，人哋唔去。如果你俾你尼馬話你俾10億，好多人都去。 而家買美斯啦，趁阿美斯一身矮啫，官司即係判咗刑啦，不可能 唔使坐嘅，即係話啲人係嗰啲地方好善良，唔使坐嘅。 係啦，兩年之下嘅刑期咧， 求歐羅啫， 兩年之下嘅刑期啊，可以 唔使坐 嘅， 係啦， 唔使坐嘅，佢就俾錢嘅啫， 俾錢啦， 美斯自己就把錢嘅 嚇。係水未買得住嘅，同埋美斯未走下風，即係唯一就係你有時 睇翻住美斯都冇㗎啦，因為你。國家隊嗰度始終我都冇表現， 都好慘。見到佢樣好頹， 而家就反而咧，C 朗有機會威啦， 係啦， 入到決賽， 即 係同啊， 即係冇得頂頭啦。頭嗰五場全部九十分鐘冇贏過，打和都出到線，隊立埋。 佢啲長和係啊嘛， 長和係 係啦。 結果就而家入決賽，對主辦國法國，咁有啲條睇頭嘅。 幾時係咪？ 星期日好似係星期日。 星期日 係啦，即係中國其實都話咁啊，主要而家阿習。總話要中意足球嘛，所以突然中國中佢都足球棒棒，即係 AC 米蘭又買，日日入埋股曼城添啊，係咯，我都講少嘅，真係哇，不如買埋巴塞、西班牙都窮噶啦，西班牙都 係啊， 都真係破產噶，買曬， 係， 哇，全世界中國最強， 中 超即係玩嚟中超全部。插曬旗喺各世界各大頂級聯賽， 所以咧，哇！如果咁樣計法咧，原來 香港掹三尾都掹到啦， 好事啊！好事，原來話呢、這個即係。 呢隊富力走落嚟香港踢 青年軍 是好事嚟， 好事 原來係啊，帶起咗香港足球。 哇！但係我哋中國真係哇，以前日本 即係等於好似咧，俾只熊貓你咁啊， 係啦，哇，係啦， 嗰啲係啦，即係哇，嗰啲咩營營落落啊， 咪咯， 安安佳佳啊。 咁你以前中國，譬如你同啲友好國家建立咗呢個邦交，就會送熊貓噶嘛， 係咯， 好緊要噶嘛。 而家就點？ 即係突然細個睇嗰啲古裝電影嗰啲。啲外啲啲外國嚟到中國進貢咧，帶啲金毛味你送俾阿皇上嗰啲進貢嗰啲，而家冇人攞啲中國杯進貢出去 嘅。係啦，所以咧而家就醒對好嘢俾你，廣州富力青年軍，你班香港人真係咧，即係而家我哋對你嘅大恩大德，你 提高你嘅足球水準， 食碗面反碗底，仲喺度幾 格。係啦，因為中國已經有 AC 米蘭， 香港人真係咧， 即係準備將你中香港球隊帶去國際水準，梗係 train 你先啦。嗱 ，AC 米蘭我就買咗啦，曼城入到股啦，即係你成個爭在其他地方，即係世界各地聯賽都係中國插喺旗杆上， 咪 提高咗你嘅香港水準，先有機會踢出去噶嘛。 係咯， 咪出去俾人失你人，俾人數七比零唔得噶嘛。 好嘢，你班人仲喺度幾格㗎， 即係等於好似我哋 即係呢個叫做人心咧唔回歸就 係啦。 香港人真係衰嘅， 係即係堅嘅嚟。即係拉高你嘅水準啊嘛，唔通俾對包美來人你踢咩？青年軍都踢人， 即係等於好似話俾自由行你係一個大恩大德 嚟嘅， 哇！令到你即係呢個經濟點樣令即係吊住你條命？ 而家你鬧佢懲罰你唔嚟買啦，話幾慘？ 係啦，咁可以執曬啦！呢班人仲喺度鬧自由行， 你踢劫咁係咯？ 係咯，而家就喺度鬧我哋啊！醒只熊貓俾你啊！廣州富力 係啦，進貢啲洋樓俾你哋，以前睇完啲皇上 係啊， 啲好好笑啊嘛！一定進貢啲洋樓。 所以咧，香港人咧真 係， 真係養唔熟， 養唔熟嘅。 难禁，不忍。 紧紧你相分，只有你可慰我心，我与你已被情困。情难禁，不忍跟你相分，只有你可慰我心，我与你已被情困。 呢首歌咧， 我会听得极无管动嘅， 系啊， 因为我本身原曲系好中意同田圣子当年嗰首《天使之 Wink》，我就好中意，因为觉得好型嘅个编曲啊，改编版我每一次听都无管动得好紧，即系嗰期因为嗰阵时得话翻话田圣子，田圣子系 Sony 嘅， 系 咁啊，咁林忆莲又签 Sony， 所以 cover 好多田圣子啲歌嘅嗰啲，即系 即系无管动嗰啲咧，系啊，无管动咧衬晒而家我哋呢个气氛啊，因为无端端咧，诶，俾人熄晒灯，唉，一开翻啦。 不过我冇乜做坏事，黑灯都唔惊，我冇做亏心事，我又唔惊嘅。 冇错冇错， 有啲人可能好惊。 系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我想有少少咧，我想咧系系啦，呢首歌点解会最终会拣呢首歌咧？就因为咧I don't know， 因為本來都係講張炳良嘅，咁即係硬踢張炳良。咁但係其實呢啲歌咧，你話無管動啫，咁但係我即係當然有佢製作，的確都唔係十分好嘅。 嗰個年代 係真係唔係幾好。咁但係咧，就係、是、有少少童年回憶啦。咁同埋咧，令我咧諗起另一首歌啊！突然間喺度聽嘅，所以今日咧有啲都有啲即係亂咁嚟嘅做法啦。咁所以都唔緊要咧，繼續亂嚟。我就諗起咩？另外一首歌咧，我想聽一聽先。 好啊， 呢首歌。就另一首歌嚟，咁但系呢首歌咧，同一套電影咧，好有關係嘅。一首咧就是 Tiffany 嘅咧 ，I Think We Are Alone Now。 啊 ，Tiffany 當然都係個靚女嚟嘅， 喂，真係靚女嚟㗎， 靚女嚟㗎， 靚女嚟㗎。咁但係點解即係呢首歌，即係咧，我成日 I Don't Know， 我會諗起呢一類嘅歌啦，真係少少。 個年代 係啦，啲八十年代有少少電子嗰啲女聲， 嗰啲電鼓， 係啦，電鼓啦，冇錯。同埋咧 ，synthesizer 嗰啲電 bass 啊， 掉掉掉掉嗰啲咧， 係啦。咁同埋加上一把女聲，一把即係咧青春少艾嗰啲個聲啦。而當時 Tiffany 即的確有青春少艾， 青春少艾㗎， 係啊，即係18歲不摸翠嗰啲啦。 係咯， 咁啊，但係呢首歌咧用咗喺套電影度嘅，即係近年就係嗰隻戰紅啊 ，Ted 啊。咁佢就 好抵死嘅， 好抵死。咁佢就係講咗一個變態佬啦，就真係 佢自己咧細個咧就即係都睇住，哇！見到呢只咁神奇嘅熊咁樣啦，即係咁啊，想咁到自己即係應該咁講。那個電影嘅背景就係話嗰只本來係一隻玩具熊，啊、後來深烤嗰個主人就或者佢個 friend 咧許到個願就令到佢有生命啦。咁而呢咁樣就紅咗嘅呢只熊，就變咗就全國都有知名度咁樣。而呢個變態佬咧，細細個咧就見到啊睇住呢個即係戰熊咁樣，即、就、係、是、有生命咁樣嘅一個新聞咧，於是細細個都好仰慕，咁但係自己又冇啦嚇。咁到佢大個嘅時候咧，咁呢只善紅亦都真係跟住長大啦。咁到佢大個嘅時候咧，就見啊見到呢只善紅，咁佢咧覺得咧，當時父母俾唔到佢嘅一啲咁樣嘢咧，今日佢而家自己成為咗人哋嘅父親咧，佢一個肥仔嘅父親，於是咧佢又要咧要唔得，我要老粒呢只善紅俾我個仔咁樣。咁呢、這個而呢個咁嘅變態佬咧，每次一聽到呢一首歌咧，就會喺度扭屎忽嘅，喺度跳舞係啦。咁而第二集咧，即係亦都有第二集嘅，亦都出現翻呢一個 gag 嘅。咁我不過我估大算啦，劇透啦，有劇透啦，就係咧，就係話呢個變態佬今次咧又係想要即係捉啊戰紅嘅。咁但係咧，佢就著咗一套咧，即係。佢嗰個場景就係一個嗰啲漫畫節嗰度，咁佢就著咗呢個忍者龜嘅衫，咁有一紮忍者龜，咁就唔知道邊個係佢咁樣啦。咁於是阿戰紅咧就同一個人就攞咗個電話出嚟，就撳翻呢首歌出嚟，一批到嗰度， 知啦，仲 一批到嗰度呢只歌嘅時候咧，見到邊一隻忍者龜喺度扭屎忽就係佢啦。咁佢真係忍唔住扭屎忽，就真係俾人發現咗啦咁樣。一個 game 嚟嘅，咁係啦，呢首歌即係聽翻咧，又係即係有啲童年回憶啦，始終嗰啲八十年代嘅回憶翻咗嚟啦，某程度上亦都係嗰啲 good old days 嘅一啲回憶咁樣啦嚇。咁啊，而愛情係 don't know 咧，即係 都 hit 嘅當時，咁嗰陣時，當時嘅原曲啊，童年聖子當時都真係好 hit 嘅。 同埋嗰陣時有玩歌改歌詞噶嘛，即係騎著白馬披著姨媽巾咁樣啊，係 啦 係 啦 係啦，咁樣 即 係 當時咁啊，嗰個即係八十年代，其實即係日本流行歌又好 hit 啦，歐美即係。連香港都好蓬勃，嗰時即係有啲太 hit 嗰度攞嚟改編，即係成個樂壇啊，好係代表嗰個年代係好百花齊放嘅。即係唔好理當時啊你中唔中意，即係可能而家好中意林憶蓮嘅啲 fans 覺得呢只歌可能點解係佢唱嘅，可能未必接受到。但唔緊要，嗰個年代唔同嘅嘢有進步嘅。 但係我覺得林憶蓮呢個歌手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嚟嘅，即係佢真係咧。好明顯見到佢嗰個 轉變 歷程嗰個轉變嘅，最初 start out 即係佢係咪佢係 DJ 嚟啊嘛？ 最初係雙台 DJ 係啦，最初 DJ 跟住唱歌，而嗰個聲係好似未開發咁樣嘅， 係啦，同埋當時揀啲歌亦都係 嗱，而家你聽到呢隻歌都係佢好早期咧，嗰個唱功好唔成熟， 係啦， 個聲都好似唔知點用咁樣嘅，好怪嘅， 係啦。 但去到一路慢慢去見到咧，而我所知咧就係話佢跟過好多唔同嘅老師，好努力咁樣去學。去到今時今日咧，佢真係一個歌姬啦。 係啦， 即係佢嗰個唱 一派啦， 自成一派 先後啦。 佢真係佢嗰個唱功啊，係好咗好多嘅，即係真係好係好好。唱 live 係好穩定，亦都係真係有嗰種味道出嚟。 咁呢首歌 見到一個人真係又唔識唱歌，變咗唱 識 唱歌。 呢首歌又唔同，因為你從前聖子本身把聲好雞仔聲，咁你咪 cover version 冇辦法啦。乜連個編曲都要跟足嘅，其實 係 啦。但係個吉他聲係留啲人嚟嘅，嗰啲吉他聲啲好啲。 係， 個 keyboard 都但係好過年代咯，大家聽翻都好過癮。 係，咁但係我頭先都話啦，即係首歌嘅製作，即係依個版本啦，即係聽嗰個製作就真係一般嘅啫。即係以一個電視音樂嚟講咧，其實就真係我估係嗰陣時啱興起，於是就去仿效咁樣啦。咁所以咧，嗰個技術亦都唔 係 好成 熟。但係呢首歌真係其實好多回憶嘅，即係回憶翻就話喺八十年代，哇，百花齊放，當時日本樂壇啊、歐美樂壇，或者聽都聽唔住，所以當時我即係揀咁多歌，包含主力就話聽日本啦，咁撚少少英國嘢啦，即係聽唔似太多嘢嗰年代。 是但是如果今時今日 現在真的想找多些東西聽都難一點現在就覺得 又不是的 要努力都要找都不是以前只要你隨手拿埋 應該這 樣說就很多正 東西應該這樣說現在就真的簡直是花多眼亂得很緊要你上網啊通過不同的平台呢其實是很多東西選擇不過有冇一啲好突出、好抓到你嘅？即係突然間，哇！覺得眼前一亮咧，又好似冇乜咯。 即係啲諗翻就當時就會去嗰啲唱片鋪，即係當時仲有好多唱片鋪啊！即係屋企樓下有一間就哦，買咩錄音帶，揼歌又買唔到咩唱片，冇咁多錢。 係， 即係好中意買，有啲唔得咪同你揼餅帶啦。嗰啲仲有玩揼帶咁嘅年代。即係嗰陣時，因為太多嘢聽，而家。咁唔使揼啦，而家個玩法唔同咗啦。 不過咧，而家咧， 而家冇隨便抱添啊，更加。 而家咪就玩翻轉頭啦，一來即係 出翻黑膠啦， 好似話咧，即係我都見到新聞話梁詠琪咧會出即係新碟咧，就唔係用出碟嘅。 係出 cassette 帶。 都有人玩過，咁啊都係上載入 cassette 帶兼啊連埋個 Walkman。 係咯，一個配套出啦，咪當 gimmick 咯。因為我之前都諗過啊，會唔會出 cassette 帶，但係主要而家揾唔到嘢 play 嘅，即係你黑膠出翻曬唱盤啦。係啦，咁同埋你黑膠係。品味嘢，高音質嘢，你卡式帶波都唔係玩高音質嘅，卡式帶唔係靚聲嘢啊嘛，所以同黑膠嗰個生存可以復興翻嗰種情況有啲特別。 但係我 你出翻 Walkman 我覺得幾過癮。 係喎，出翻 Walkman， 我諗成件事一個 gimmick 啊，即係而家都興， 可以玩翻集體回憶㗎啦。 係喎，即係咧，即係又係嗰樣嘢咯，即係當我哋即係喺做咁樣嘅高氣壓，啲死氣沉沉， 係啦， 天色恐怖。呢種咁樣嘅，即係呢啲 天都紅色啊！即係赤化咗。 係啦，赤化咗人哋呢一啲咁樣嘅不即係唔公義嘅事啊，或者我哋見到眼火爆嘅事無日無之嘅時候咧，你自然然咧就一定係懷念舊日嘅好日子嘅。係 啊， 即係舊日，即使可能其實舊日都有衰嘅時刻啦，但係咧嗰啲你會忘記曬，因為而家 更衰嘛，大佬。 即係等於好似咧梁振英嗰個講法就係話，而家我上任之後冇人再講地產霸權啦咁樣。點解？因為仲衰嘅就係你啊嘛，係 咯， 你係更比地產霸權更兇險、更乞人憎啊嘛，係 啦， 更兇惡啊嘛，咁所以咪冇人再講地產霸權一樣，即係話即使過往係有一啲唔好嘅時光咧，大家都唔會記得噶，因為而家更衰， 衰到已經係太多嘢衰到冚過咗佢。 咁所以咧，即係嗰啲黑膠啊、復辟啊嗰啲咧，即係我估都係一個好自然嘅趨勢。 真係即係其實都開心。如果譬如話突然之間，譬如話即係 Sony 或出翻某一個年代好經典嗰兩幾款。Walkman 咧，我都可能買翻部喎，即係因為哇，就啲回憶嗰陣讀書，哇，儲錢買咗個 Walkman， 但係外國讀書，當時都唔係啊，唔係嗰陣好似咁，點解係嗰種劇啊？點解又話 Walkman 啊？要去嗰邊，我要買啲音帶聽英文，學英文進步啲啊！我買俾人買 Walkman 佢啦。 我都記得 Walkman 唔係平嘅嗰陣時， 係啊，我都記得 Walkman 咧係即係我嘅。 我只買得錄音，錄得音嗰只咯，攞咗貴啲嘅，再貴啲㗎。 好威啦！呢、這個好巴閉啦。我嗰陣時咧最初嘅 Walkman 咧就係齋批，係 啦， 都仲要咧唔係我一個人聽，係成冚家聽，全家一齊聽，係啦。點樣 share 法咧？就講啦。咁嗰陣時係點樣咧？就係咧，細細個，我好細個，即係我都係啦，即係屋企家境尚算 OK 啦，小康之家咁樣。所以好細個嘅時候咧，就翻大陸旅行。即係嗰陣時啱啱開啊，即係開，即係文革完咗之後咧，跟住就開放啦。咁咧就翻大陸旅行。 回鄉證啊嘛。 回鄉證係一本嘢嚟嘅。 一本嘢 啦。咁咧就去大陸旅行咧就驚悶啊，因為好多搭火車啊成啊。於是咧嗰陣時就買一部 Walkman 齋飛。咁就去聽， 跟住要填低帶啲咩入去，有冇要填低有 冇？冇錯， 係 啦， 我都 有幾多 cash 喺度填低曬嘅，係啦， 得隻表咧全部填低曬，出對翻，係啦，大家玩嗰啲。 咁而嗰陣時咧就冚家聽，即係錄音帶，夜晚咧瞓覺嘅時候就聽，就我記得嗰陣時聽 Madonna。 啊， 即係錄咗餅帶嘅 Donna 嘅 Like a Virgin， 我好記得喺應該係有一個桂林嘅嗰陣時叫飯店嘅， 係 或者賓館係啦。咁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而嗰陣時點樣冚家聽咧？即係佢插咗得一個嘅啫，就買嗰啲叫雙插嘅物體啦。 哇！煙紙 一開二，係一開二咁樣去搏出嚟咁樣咯。咁所以咧，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童年回憶嘅一部分嚟嘅呢個 Walkman。 因為嗰陣我買要買錄得音咧，去到隔離嚟聽電台，有啲歌可以錄低埋嚟聽啊嘛。 係。咁我錄低嗰陣時咧，就係真係咧會係黑膠即係租碟就過錄音帶啦。咁但係就唔係 Walkman 啦。咁但係即係我嗰時有部嗰啲咩噶嘛？Pioneer 嗰啲 HiFi 啊，一大座嗰啲咧。咁於是咧就係啦，就盤過帶， 盤過帶係 盤過帶。嗰陣時未有帶過帶嗰陣， 就後面有雙卡式，後來有雙卡式。 係啦，但後來就巴閉啦，即係可以帶過帶，同埋仲要快過嘅，就唔使 real time 嘅，即係快一倍咁樣噶嘛，係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就係有呢啲咁樣嘅。 嗰陣我就冇，即係有我哋自己通常有時，因為我自己都買好多碟要揼或卡車帶，所以有啲碟嗰啲我冇買啲，就喺唱片鋪，即係我剔十多個，佢就幫我揼落帶咯。係，自己就將自己整 playlist 咯。 嗯， 啊，然之後自己 playlist 㗎。 有，咁啊係咯 ，good old days 啊。咁但係今時今日係咩狀況咧？今時今日咧，唉，就係跟住呢首歌。 冇錯。 好啊，呢一首音乐就叫 Ruins， 就即系哇摧毁晒、破坏晒一切。咁就嚟自 Lunacy 吉他手尔多兰嘅第一首 single 嘅 B side 歌，咁啊都成十九年前，未十九啊，系1997年出第一张个人 single 嘅一首 B side 歌。 哇！你咁邪嘅真系真，即系拣呢首 Ruins 嘅时候就系1997年嘅歌，真系啊 ！Ruins 啊，所有嘢 系咯， 即系而家睇到就系头先我哋讲觉得不，即系所垃圾涌落嚟啦，即系实质嘅垃圾啦，啦精神上嘅垃圾啦，制度上嘅垃圾一路咁。 而香港人係啦，香港人嘅反應都係一樣嘅，即係咧，即係嗰種即係要自救啊！而家都有話團體咧就發起咧，就去聽日去做海灘要執呢一啲大陸流落嚟，即係漂浮落嚟、沖落嚟嘅垃圾，又係自己呢啲嗰個咧，就人哋垃圾自己執啦，今次係。 咦？當年啊，邊個搞清潔香港運動啊？要出幫手執垃圾啊？啲高官攞曬手都去做啊嘛，咁點解唔一齊去執垃圾？ 係林鄭咯， 林鄭搞過啦。 嗰陣時即係曾經啊，清潔大隊長係啊，曾蔭權啊嘛。 而家佢退休冇嘢做，點解唔出嚟委任佢做啲乜？ 唔係今次咩咧？揾阿林鄭去做咯，即係嗰陣時即係清潔大隊長都係以呢個政務司司長為首。 係啦，點解唔係衞生局局長去搞咧？ 係咯，同埋嗰陣時我記得真係話清潔香港係啊。是啊，李慧琼有份去即系发起咁样噶嘛？有段时间 系啊，又唔知灭咗几只老鼠定咩噶嘛？ 系啦，我哋专揾呢扎人， 鼠王芬啊， 李 慧琼 系啦，系啦，李慧琼啊，鼠王芬啊，林郑啊呢啲一齐去帮手执垃圾咯。 诶，唔系当年 执呢个海滩嘅垃圾咯。咁当然咧，仲要 唔系喎？以前记得譬如嗰次沙士期间，阿特首夫人有去清洁咁啊，阿龙虾王去清洁啦。 系啦，都可以去玩啦。一全队班咁滞啦，就再夹多个黄锦星。 喺环保局长， 系啦，喂，梗系啦，呢个直接关佢事。咁当然仲有垃圾桶啦，仲有刘江华啦， 系啊，口细就摆唔到 嘅，咁都要去帮下手。细口 细 桶 系，大家 即系唔可以， 系啦， 即系唔如佢噶嘛呢一样嘢。 搞垃圾 ruin 晒啲嘢，真系成个社会都已经系。 系啦，咁啊，当 即系我谂，个垃圾都好事，点解垃圾桶个口越讲越细，即系？即系氹垃圾，跟越大先越方便谂，咪真系我哋嘅政府真系点会将垃圾桶搞咁细？ 佢个讲法， 我真系 佢个讲法就叫乜嘢咧？佢个讲法就系话咧，将即系唔鼓励你将一啲大型嘅垃圾掉落去 ，so that 咧，第时咧， 鬼唔知垃圾桶唔系抌大型垃圾噶嘛？ 佢第时话垃圾征费啊，佢要做嗰啲咩即系用者自付嗰啲咧，系啦，咁佢就等你早啲养成一个习惯，呢啲大嘢咧就唔好掉落街啦。即系你第时先要即系有咗呢个垃圾征费之后咧，你就会有一个新嘅习惯，就好自然咁无缝交接啊！ 啲人越倒退，垃圾桶就方便啦。越到咁细，你咪油桶个口啊，抌垃圾一笨。 你有乜嘢系香即系佢 嚟晒本 行？香港政府系施政， 好奇怪真系。 香港政府嘅施政有乜？我唔觉得奇怪啦。就佢有乜嘢系为香港人噶？你话 唔系咯？抌垃圾都咁样嘅， 系咯？ 即系为刘光华着想嘅啫。 系啦。即系，唉，咁仲有啦，我哋头先话执垃圾嘅大队咧， 即系笑啊，忍唔到食执搞啲倒啲垃圾出嚟，要去执咪似我哋， 冇办法啫，政府唔执啊嘛，政府即系伶仃岛嗰度嗰个垃圾山啊，几劲啦，仲有之前 伶仃岛，伶仃岛嗰台咪好似坐洗头艇 嗰上， 系 咯， 因为咪阿边个吴亮星去帮手，佢熟嗰个教务， 系啦，诶，系啦，吴亮星。咁啊系啦，仲有嗰阵时阿朱海迪喺天水围发现嗰啲泥头山嗰啲，政府都唔理啦。 哇！嗰啲大番嘢地产商嗰啲恶霸真系凶到你，记者嗰啲俾咩打？喂，好似完全系恶霸。 佢根本系一嚼你，佢就视为一个生意啊嘛，即系佢叫做买一块地， 即系睇到以前好似回翻以前 嗰块地。跟住我中意做咩就做乜噶啦，我中意整烂晒嗰度，我中意摆垃圾嚟吹啊！ 你覺得完全無法無天，你記者去到嘅人好似空記者打記者咁就係嗰啲，你連嗰啲可能你初頭嗰啲普羅真係保護市民更加俾佢空到，捉到打都見過有啦。 有咁係啦。咁 你報警冇用嘅，差人唔會幫你嘅。 冇用噶，唔會噶。 差人仲話翻你做乜入人哋嘅地下，仲話你好入人哋嗰啲私人地方添。 係啊，咁啊。系啦，呢度就有一堆垃圾啦。咁仲有咧，我覺得仲有一個人咧，係咪需要考慮將佢加入埋呢個清理，即係呢堆垃圾嘅大隊咧？就係、是、我未諗到咩原因，但我好想佢喺度嘅，就係教育局長 吳克儉。 吳克儉啊， 但呢輪佢係要處理白事。 佢冇啊，佢開翻會啊，我見佢好快已經開翻會啦，係啊， 翻工作， 係啊，咁所以應該同埋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即係 唔係啱啊？教育局長要教啲年青人做啲愛護 清潔啊， 對佢自己都好 嘅，識啊， 對自己都好嘅，因為成日匿喺屋企咧，即係沉溺於一種即係 悲傷之中， 悲傷 出嚟見好啲， 出嚟見下人， 可能都 係接觸下陽光， 或者遲啲又放假，有本事又放題睇下學生會開放開朗啲心情， 所以咪話就執垃圾咯，因為好多嘅市民噶嘛，咁啲市民當中都有一啲嘅學生啦，咁佢亦都可以喺呢個係啦，喺呢個機會裏邊咧，同啲學生溝通啊，亦都可以即係睇下佢哋觀賞下佢哋嘅校服啊咁樣。咁另外我覺得咧，即係對佢嚟講都係一個身心有益嘅一個舉動嚟嘅。咁所以咧，應該發動埋阿吳克儉局長咧去幫手 一陣局長去啦。 係啦，咁我覺得啊，仲有阿張炳良都要去啦，即係運房局咁啊，運輸啲垃圾啦。係 咯。 咁啊，點樣即係啦？我跟住其實 咁啊，屯地幫應該要去喎，啲土地問題。 發展局 咁啊，全部都要去其實。 係喎。 其實特首都應該去埋。 特首使唔使去咧？特首去嚟做咩咧？ 咁佢應該睇啲垃圾有咩問題，跟住又可以 唔係啊？ 上報俾中央。 佢要咩咧？佢要去點解咧？因為佢要去視察完之後咧，就要同上邊開會，要通報機制。 係啦，冇 有垃圾落嚟嘅時候咧，唔該你通報俾我聽。係啦，幾時有垃圾落嚟？係啦， 跟住就保安局啊， 總 之全部成扎上去開會，極嗰次上去開幾多人去啊？ 係 哇，全部去啦，就香港為真空嗰日以為 冇錯，就上去睇片，睇翻嗰條片咧，就係啲垃圾點樣沖落嚟嘅。 就睇片，哦，跟住話俾你聽，咪強，而家你仲唔翻上嚟就強制。 喂，咁但係 嗰單嘢又真 係喂嗱，既然係咁樣咧，即係應該係咪佢哋都咧，即係嗱，反正佢哋都。即係有啲嘢嚟咗香港衰嘢，咁佢就要發動一啲即係佢哋裏邊嗰啲即係強力部門就走嚟香港 夾 嘢 啊， 係咯。喂，咁你不如發動啲強力部門嚟幫手夾走呢啲垃圾啦，得唔得咧？越境執法， 但 既然你都覺得冇所謂嘅啦， 嗰個叫做咩專案組係嘛？ 中央專案組， 但特首話未聽過呢個機構，未聽過。 佢未聽過啫，佢話冇即係有啦。 哦，即係話佢個級數未到嗰個級數。 唔係啊，佢話冇就真係有嘅啦嘛。佢如果係 people lie all the time， 係啦係啦，即係佢所有嘅嘢，你真係反轉嚟， 唔使信佢，唔敢認真去講嘢，認真就輸了。 所以咧係啦，特首應該喺度，咁咧就即係通報機制，同埋咧即係 特版嘛，頭先整個垃圾出邊。你都可能不執翻入去啊嘛， 係啦，同埋呢個即係跨境去執垃圾， 係咯， 跨境執垃圾，咁就唔使香港嘅市民咁辛苦要自發。 哇！大佬咁嘅天氣出執垃圾，真係啲垃圾唔知有冇化學物品，唔知會有染污到啲汗，唔知咩嘅。 即係咁樣曬住焗住，跟住啲垃圾放出一啲釋放，可能有毒氣體嘅。 係啊， 咁你執垃圾可能係有危險。 咪最近咪睇下睇過唔知就講邊度海人話啲海鮮入面攤到好多膠珠嘛，啲魚即係大鑊嘅，即係。 係。因為那些洗面即係嗰啲美容用品啦， 就 膠珠咁，但係啦， 膠魚即係咁加法食，好危險啊！即係諗。 所以咧係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強力啊呼籲啦，呢個即係政府嘅高官啦，同埋咧甚至乎咧可能要咧邀請一啲嘅即係大陸嘅強力部門咧幫手搞啦。 咁啊可以搞，呢個就係其實一個幾好嘅一個 event， 大家中港融合啊，大家出。 哇！ 齊心執垃圾， 係咯， 好為大家著想，好獅子山精神噶嘛。 好似嗰啲救啊、紅啊、搶險嗰啲畫面咧，成一字排開，跟住一張垃圾咧，一個就傳一個，一個傳一個咁樣，係。 好似嗰啲俾地震嗰啲災民，大家好團結。 咁就可以咧，同而家香上邊武漢嗰個即係洪水水災嗰啲畫面咧。就直情咧係接埋啊， 係啦， 搏住嚟咁樣，即係哇，就等於好似咧。山頂嗰五千人圍住，手牽手圍住一個人， 係啦，跟住又話要報呢個健力士紀錄大全， 冇錯啦，哇， 整得咗垃圾喺度， 三組嘅畫面拼埋一齊咧，是完全係博得通嘅。 哇，即係呢啲都係唔即係講漏嘅都真係，即係想捉嗰啲人問下佢真 係。 係啲人係咪真係傻嘅？新啲健力士紀錄大全將垃圾抌曬嗰啲咁嘅蒸餾水剩曬喺上面。 係，佢話會回收喎。 咪垃圾，即係又剩緊垃圾，即係垃圾咪剩垃圾咯。 係， 垃圾咪就咩？垃圾活動咪剩翻大堆垃圾喺度咯。唉，即系点搞啫？你呢即系唉，即系笑到即系笑嚟唔？咁嘅天，今日咁嘅天气真系 冇办法噶啦，即系唯有苦中作乐嘅啫。如果唔系咧，真系会癫噶嘛！即系 因为几多癫人啊！你真系 其实系噶，即系香港嗰种之前咪有一啲调查都做过话，成70%嘅香港人系即系话自己系唔开心噶嘛，即系嗰种。即係身心嗰種狀態好差噶嘛，係好唔快樂嘅。 梗係你有幾快樂真 係？真係好正常嘅，即係當你個社會係咁樣，我哋今日講都已經講咗一集。 係咯，但係 荒謬到咁嘅時候， 你諗下電視，諗下電視節目，你睇睇大台啲，哇！真係想死，你揾啲娛樂都難揾娛樂啊！真係好慘，真係。 揾娛樂咪執垃圾咯， 執垃圾娛樂嚟嘅， 係家大曬，係啊，合家歡啊，大佬， 即係 呢啲真係叫做冚家產垃圾啊， 冇錯啊，真係。你真的不知道有啲咩成分啊！真係大陸嗰啲咩飄落嚟，真係離曬譜。咁同埋你之前大陸啲空氣有問題，都成日搞到香港啲空氣都污染埋啦。即係所有啲嘢都話各樣肉體上 physical 各樣嘢都真係中國真係強國輸出。 所以我哋真係需要運動嘅，我唔係話要喺度賣廣告啊！即係真係運動體育係好緊要嘅， 體育緊要啊！ 我哋做多啲運動，令到我哋嘅身心健康咧有所提升。 係啦，咁但係香港管理體育嘅咩部門咧？ 咩咯？康文署 咯，康文署 咯，同埋呢個民政事務局咯，垃圾桶 啊，係啊係啊， 劉江華係。有呢個體育專員噶嘛？喺呢一個即係民政事務局。 係咪？係代表立法局就係阿馬逢國啊。 係啦。 係咪？佢係 under 喎，係呢個係。係 係係係。 咁佢對佢冇話支持唔支持呢個中富力嚟香港加入英超中即係港超聯。 太電視發生得太快，我未知嘅，未回應嘅或者。係 嘛？佢知唔知？知唔知香港有足球嘅先？ 我佢梗係知， 佢知係嘛？跟住唔知你咪由顧家輝喺度，佢都唔知啊！跟住香港知就足球嘅啫。我跟住仲係講緊香港足球，我仲係胡國雄踢緊咯，可能。 可能係喎。 就可能就係胡國雄啊，張子代年代咧，可能就嗰啲嘅喎。 可能 可能唔知邊叫陳七，可能唔識嘅喎。 佢係咯，可能即係。 仲係以為哇，個老夫踢緊喎。個 老夫咧， 係咯，跟住佢走，可能佢咪佢嘅水平。 山道士嗰啲係嘛？ 山道士後生陳七，我知邊個係陳七先？巴西嗰隊山道士啊？ 可能係，可能 係。咪咯，即係佢知唔知㗎？其實。 知嘅， 我記得仲係啲資深球迷，仲係，因為嗰次就係、是、啊，因為成日坐，有時會坐巴士，咁啊巴士嗰個 roadshow 成日會播啲局長嘅特輯噶嘛， 啊、有啲 哇，嗰你冇睇過，好得人驚噶， 我冇乜蠢坐巴士啊，真係對唔住。 民望最低啲全部有特輯噶嘛，我咁啱即係我又唔係想講啊，又加阿吳局長，又講阿吳克儉特輯，嗰陣時係資深球迷嚟噶嘛，講曼聯仲講緊文尼斯特萊啊，仲講緊嗰啲啊，大佬。新聞知唔知摩連奴大啊？而家唔係嗰樣嘢，即係講即係個 破壞。摩連奴唔係波圖嘅咩？ 係咯，唔係喺巴塞做緊嚇邊個 作假？阿雲高爾錯 係啦，咪即係佢可能懷緬翻過呢啲嘢啦。即係佢又唔係講而家懷緬翻啊！曼聯以前幾堅幾堅幾堅，但係曼聯唔係點啊？雲斯萊收咗山好多年嘅咯喎，仲講 逼鹹咗， 逼鹹斬俾佢，連傑斯都走埋啦，局長真係即係我話你有機會坐巴士睇曬民情。最近就播緊阿垃圾桶特輯，中間上次就係林鄭， 跟住喺個巴士度洗腦， 冇人嘈，就話係咪攞公帑拍唔係咩？係攞自己拍，但係好，即係我呢老實講，真係好查，全部啲嗰日局長團地波一輯，即係佢分開好多個 episode 做噶。我就咁啱嗰輪就係阿吳局長嗰集睇咗啦，呢輪坐就慘文就睇阿垃圾桶。林鄭嗰其實唔知冇乜搭巴士，點解冇睇到嘅林鄭？我知道有林鄭，但冇睇到咯。全地都睇嗰一集，得嚟搭巴士睇 Roadshow。 哇！呢啲 好近啊， 投訴真 係。即係染污啊，大佬，所以一定坐一條大鑊文聽歌，大佬。 哇！點 合埋瞓覺啫？要 點啊，大佬？你咁樣使人老化。 係啊，吳局長原來好中意踩單車，所以我了解咗佢嘅工作啊，對佢有了解嘅而家。 系啊，即系踩单车嘅。 系啊，踩单车，跟住又唔知坐向叫，又唔知俾幅地台，唔知几多点几多钟头要踩到去边一度咁样噶。 哦， 系啊，好原来好中意运动噶，咁样啊。刘江华你咁不断啊打乒乓波咯，同阿高丽泽嗰只啊， 系啊， 高手嚟噶嗱， 即系嗰啲水平噶系。 系啊， 即系同呢个即系。 嗱，你香港代表队有时你拍到架车就唔好搭港铁， 系 搭下巴士。 搭巴士。 睇下 Rosso 介绍下，我就通常嗰只局长嘅一啲你平时见唔到嘅一面。 喂，呢啲咁精彩嘅，其實係咪可以要求可以即係佢放上網看？ 應該係放上網俾人睇嘛。我唔知 Roadshow 有網站咩？唔知道。 係喎， 即係嗰個媒體真係好近啫。啊，你冇睇過？你走雞啊！真係。 真係，我冇睇過，真係冇。 即係冇睇過，哎呀，咁啊慘啊！真係有機會睇翻，有機會睇翻。 係咯。 係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 時間差唔多啦。 係啦。 真係咁近嘅內容，真係。 我以為你知單嘢添，唔知啊。 真係 拍曬嗰陣。局長的日事即 係情可以出 另一個角度看，我覺得出特輯可以 出碟咯，出翻一套LD 咯， 部位仲 LD。 LD 佢哋嘅佢哋仲係嗰啲水，即係嗰啲年代噶嘛，佢哋懷緬，佢停留喺嗰啲。 咁咪可能出 VHS。係 啊。 即係 而家興懷舊啊， 興懷舊冇計啦咁。 好 好， 時間差唔多， 好 咁啊，下禮拜見， 好，拜拜。